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今日 Halloween， 妖魔鬼怪一齐发癫， 我系小张张 ，Trick or Treat， 希望大家今日都平平安安过一个非常之开心嘅 Happy Halloween， 我系毛婆瑞。 Happy Halloween， 我是 Skeleton 小羊羊，今日准备了一句西班牙文教大家， 好 就是 Happy Halloween。 西班牙人他很少会用 Halloween 的，就是叫做什么呢？Feliz Dia de los Muertos。 得啦，下一位。 喂，冇人 repeat after me。 冇人冇人。好，你 啊。好， IQ 题，万圣节 IQ 题。今日夜晚通街好钱嘅啫。 系。 最多咩动物？ 鬼。 错。 猫。 牛头马面。 猫。 错。接近。 几个字啊？几多字啊？ 一个字。 一个字。鬼猫唔系动物啊。 最多羊。 错。 龟龟 错，四三 一个字嘅动物， 啊二一，最多系马，个个扮鬼扮马。 佢头先咪有讲马咯， 我牛头马面 系咯。梦境之内，我喝着他的酒，让黑旋纹抱于手。他的高贵肌肤对我说话，我这慢热辣辣呀呀，你这慢热辣辣呀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拥抱我身起舞吧。嘴巴低呼喊骂，甜骂，他使身心不懂招架。 Leslie 哥哥的这首热辣辣，我们讲一些话题，更加是热辣辣辣辣。 别骗他依据于心小老婆，匆匆一刻他即飘过，只好等他再进我梦，是我 咁讲唔讲啫？ 喂，我咧最近呢几年咧，我睇到咧啲嘅电影啊、电视咧，尤其是咧韩剧咧，好兴咧将一种嘅行动或者行为咧用两个字去形容啊。我哋以前我啦，代表我以前就好少咁样讲嘅，叫表白啊。 嗯， 表白、哦、即系喺戏里边咧，你有冇向佢表白啊？咁样 或者系日本嘅就讲告白， 告白 就是、向佢讲话系啦，我中意你啊。 香港 你有冇啊？ 香港点讲？ 你有冇啊？ 系 唔使啦， 唔系阿妈，以前系咪叫示爱啊？示爱算唔算系啊？即系表示嗰个事咧，但你古文啊嘛，咁你即系向一个无论 系 男向女，女向男， 我好少嘅，通常 唔系讲紧你啊 嘛， 我讲紧你有呢个 听 噶， 我问你有冇 听？ 有， 你唔好 成日 任何嘢都代入你好嘛， 同埋唔好成日都 so callie 先得， 系啊， 我哋知 你 情场鬼 面手， 唔使成日挂住个咸头喺个面嘅， 唔系，但 系 我想去马老师取下经噶， 系啊，咪情场鬼面手， 点解 要 取经嘅？ 唔 系你最近遇咗个，系咪遇咗个中意嘅人啊？点解要取经？取经嘅你又？ 唔系啊，咁你取经，你做演员，你个八宝袋多个经历都好噶嘛。 哦、啊，所以我咪就系叫你去咯，系 啊, 啊，因为 真 系 亲， 系我亲眼目睹嘅、啊。 因为咧，因为我哋感觉佢呢排咧有一种叫做喜气洋洋， 系啦、啊， 嗰叫含含咩话？含 含嘴角含住含住啲嘢，系啦 咁样， 冇错。 咁所以我哋就想问下，诶、哎，其实系咪最近有啲咩好嘢发生咧？ 其实咧， 阿瓜啲关 心 你， 其实咧咁多位听众帮我。讨个公道啊！ 一口窒窒嘅 呢几日咧喺港台嘅地方咧，就撞到啲同事喺走廊度，大家一齐 倾 下偈。 你哋唔系喺走廊， 咁但系咁多位前辈咧就话：，哇，你哋嘅 frequency 系好似唔同嘅咁样。 唔系咁多个，系得一个，你搞翻清楚。嗯 因为你见到两个人倾偈，譬如阿马小国同李丽蕊倾偈，唔会有你哋个，冇你个， 我哋 自 反 一边噶。 喂， 点 啊？你最近 你有冇睇我嘅 IG 啊？ 哦， 系、 okay、 啊，嗰幅相系咪好靓咧？我都有睇你嘅 IG 啊。系 啊，你最近边度拍嘢嚟啊嘛？你好大只啊！ 嗱呢啲咧， 有冇嘢你？有 点解你会知晒佢对白？ 因为我见住佢哋两个电。 嗱，咁我想问下前辈，如果系有嘢有啲对话，会唔会即系会有一个？有一個機會俾大家聽到啊！即係如果要未來眼去，梗係私底下傾啦。但我哋都傾得好光明正大噶嘛。 唔係話你唔光明正大，其實就算真係拍拖，都要可以光明正大嘅、 啊。 除非你同馬老師拍拖就唔好咁光明正大。 有我哋嘅加持， 我夠成日同啲女同事喺走廊傾偈。 我覺得 Michael 講得啱嘅，就係睇下你嘅對方係一個乜嘢人。如果係對方係一個熱辣辣嘅一個小妖精，咁我覺得就係話，唔真係，我真係覺得係咪有乜所謂啫？咁你咪公開咯。 愛情 但係如果你話我同阿马小强 眉来眼去，又话绑住手指公嗰啲，就唔好话俾人听。 嗰啲就好唔好？ 听众不安，有啲听众不安，嗰啲就唔好讲啦。嗰啲 已经生米煮成熟饭嘅 程 度，大家。其实我系同佢一齐啊， 羞于启齿啊！ 哇 ，too much information， 影衰埋祖宗。 即系如果万一。即系万一我想同佢 祖宗 起 翻身， 唔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如果我同你暧昧嘅时候，连你都拒绝我，我话我仲点做人啊？明唔明啊？ 情何以堪？ 系啦， 马老师拒绝你， 马老师退火，唔系啊？ 佢真系大小通嘅吃嘅， 咁件事系咁啊嘛，你知嘛？ 咁所以开心嘅，因为我哋想 share 你嘅 joy， 趁今日万圣节 系 啦。首先各位同事系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好 嘅 同事， 头发又乱晒，又不守偏方，今日又忍唔住提紧佢。 喂，嗱，我话俾你听件旧事，有一次咧，有个人啊，好开心，一件好开心嘅事， 系你嚟嘅。 我俾我讲埋先。咁于是有一次，我哋嗰阵时咧，仲有一个其他另外一个平台啲节目啦，你唔好讲啦。咁啊，佢啊公开宣布今日有人向佢求婚， 女 开心就系咁咯。嗰个就系李丽蕊啦。佢男朋友向佢求婚嗰日，佢公开，仲要点啊？佢自己宣布完都唔系，打电话俾佢。 就到啦嗰个日子。 打电话 即系嗰日啦。 你记唔记得？ 记得。 打电话，佢男朋友好怕丑噶，系完全咧。佢唔知道我哋 佢见系你咋，佢俾面你嘅咋， 佢打上嚟， 跟住佢闹我，你收翻个订婚戒指，知唔知？ 佢叫佢，我要佢当听众前边求多一次俾我听。 系 咁嗱，不如咁啦，呢件事再发生喺你身上， 我的宣言啊， 梗系啦。 唔系咁，我都 welcome 我啲 唔好咁讲啫， 你知啊 ？Secret admirer 咩啊？ 系啊， 你啲 admirer 打枪嘅， 咁点啊？ 唔 secret 嘅， 唔系啊，因为即系好朋友嚟嘅，咁所以就未有。 有冇单到佢个街？ 好朋友，好朋友真系可圈可点， 系好朋友嚟， 所以应该要约佢去街咯。 因为大家都夜晚倾电话倾到好， 同埋大家都好热衷做幕前嘅工作。 哦，做幕前 咁啱啦，咁啱，大家一齐 同行嘅朋友系好开心嘅。 好，等你开心， 系 祝福你。 好， 由今日个 Halloween 开始。但你喺万圣节祝福 系咯， 会唔会觉得有啲骑呢？ 都唔系，就系叮嘱佢万圣 生性个性 系啦，生性嘅 生性 系啦， 因为男仔一结咗婚咧，或者即系即系第时啦吓，就会生性噶啦， 系咪？ 再跳一步咧，就系做爸爸更加生性。 你唔应该叫佢万圣，其实应该叫佢慢慢性，佢应该快性 啊， 仲要系性完可以再性。 啊！ 大家饮杯，饮杯系圣言，万事圣意，系啦，真系好。 万圣， 我觉得你应该要拍拖嘅， 系啊， 系 啊， 我觉得应该要拍拖。 因为头先佢 有个太太帮你执下嘢， 考虑下。 你有冇爱情歌啊？系咪沙沙的雨啊？系咪佢头先喺度唱嗰只系林永亮嗰只歌噶？啊，唔系吕方定林永亮？我唔记得咗。 系林永亮。 沙啦啦， 系啊。 沙啦啦啦啦。沙啦啦 in the morning。 果然吓，节日带俾大家嘅心情都 开心啲啊！ 但系真男仔佢冇抗拒。 系喎，喂，真系啊！ 唔系， 如果你咩话，你唔好出声。 三位前辈。你哋三個， 佢又天恩都嚟 走一齊， 咩天恩係咪又 可以反抗咩？ 天恩你係咪知道啲嘢？ 天恩啊，有人誣獵我啊！ 誣咩獵啊？喂，如果我係佢，唔係嘅，我會即係整起個槓。 佢第一手指公啊！ 唔係，如果我真係唔係嘅，我一定同大家講嘅就係話唔係真係唔係，真係會澄清咯。 保護自己， 佢亦都要保護個人啊嘛。 或者人哋心有所屬， 同埋對翻一個好好嘅同事，所以都唔會影響佢。 唔好再針對佢啦。喂，我想問馬律師啊，你叫情場鬼見愁咧，即係有冇喺一啲叫告白、表白、示愛呢啲咁嘅場合裏邊經歷過？唔係，首先有冇經歷過？你向人或者人向你有冇做過呢樣件事啊？ 梗係有啦。 咁 你向你多定你向 當時？ 将我送俾佢嘅网球狠狠咁样掟出去咯， 嗰次啊， 系啦，其中一次啦， 嗰次真系好败笔， 真 系 好离谱， 你唔知嗰件事 喺佢面前啊， 可以分享啊， 好惨， 嗱，好快速讲，我有个心仪女仔就约佢去红馆睇阿 Lam 个 show， 阿 Lam 咧就嗰阵时咧就派 tennis 网球， 即系送佢签咗名咁啊， 打上去， 咁我第一时间就飞身，哇一招， 哇好开心啦， 好开心啦，揸住个波咁啊，跟住送。俾个女仔， 即系离开咗个会场噶啦，已经系咪？ 唔系，喺当时送咗俾佢， 跟住 睇完啦，离开啦。你可唔可以讲快少少？ 离开啦，跟住佢话：，我都唔打 tennis 咁啊，礼手揈咗。 系啊，系当住佢面， 即系都喺翻个 演唱 会入边。跟住 佢就见一个啵啵啵，跟住佢心一样，碌咗一个见唔到嘅地方， 去大酒店嗰啲。 哇！你点啊？你跟住你当时你点啊？即系唔出声。 算啦，呢啲女仔 唔系嗰啲同你耍下花枪啊，你送俾唔要咁样。 唔系咁好明显啊，系佢中意女仔多过个女仔中意佢咯。 佢同佢睇，因为有演唱会飞咁解啫嘛。你会真系想同佢 收拾好心情，你唔好再撩我啲嘢出嚟。 其实系我哋撩佢，你冇搞清楚， 送咗几廿年啦，你又撩翻出嚟， 日日都系 淌泪啊！ 但系 承认咪好咯。 会阿晴就鬼见愁啦，你真系鬼见愁啦。但我都觉得咧，你太仓促啦。即系咧，其实咧，你 suppose 要 plan 下嘅，即系告白，可你觉唔觉得？ 会有啲 嘢要铺排下 嘅嘢，系啦。 同埋我都觉得系咪应该要 get 下？對方有冇俾啲暗示你咧？ 佢以為係咯，因為佢已經係應承佢 去 睇演唱會啦嘛。 睇 concert 就係噶啦。 對於佢嚟講係咯。 你都同佢睇過 concert 噶？ 我睇好多嘢，我同佢睇好多嘢。 唔係你有冇？你有冇同男士去睇 concert 噶？ 有。 如果單對單， 有。就算朋友 普通社交。 普通社交。 concert 未係，我覺得。 係啊，我都覺得係。 concert 未係。 咩係啊？你教下佢啦，费事 我教米球大佬， 佢系情场鬼， 俾我跟你学下嘢啊！ 情场鼻祖嘛， 好唔紧要。虽然嗱，即系唔好话教啦。你首先将你嘅个案都只 Doctor Matthew 咁，你讲出嚟先得噶嘛？各位三位师，我咧就最近同阿边个咧就有啲嘅火花，咁我想睇下咧呢个到底系唔系一个爱情嘅开始？咁你话俾我听， 你觉得同对方去咩地方就觉得应该九成九都有机会发展嘅？应该去边咧？去游水？ 其实唔系去边嘅问题，而系嗰日系咩日子嘅 問題，佢留翻嗰日俾你。例如嗰日佢生日，你生日， 或者 情人節呢啲日子咧，係唔會有另外嘅。 咁聖誕節咧？ 清明節有啲。 清 愚人節， 愚人節一啲都唔 romantic。 系啦， 唔好咁样攞出嚟。 喂，愚人节啦， 即系同你拜山啊！我同你拜山，应该系你嘅家人啊，都唔系你嘅， 系咪先？ 唔系。 如果佢嘅生日留咗俾你，同你一齐庆祝，由你同佢庆祝咧，冇得走啊，唔使表白啦，一定系。 听唔听到啊？ 我觉得啫。 正常鬼见愁，你今日学下嘢啦，交学费啦。 咁啊，拜 Michael 大佬啊，马老师。 系啊，你试下。 我梗系同意佢啦。 冇咁讲，冇咁 讲。你嘅生日就。 定係睇佢嗰本名冊嗰個書俾佢啦， 冇錯，咩知又好啦。 咩名冊？ 嗰本《寵物小精靈》收復咗幾多隻寵物？係咪啊？ 波波球，無言波波球， 無言以對啫。 都唔知講。 又去唔同嘅地方度收集小精靈。 喂，好啦，嗱，今日星期二啊，咁啊，萬聖節，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心。不過咧，就夜晚夜班瞓得嚟咧，就都係留意翻啲交通啦。我唔知今日應該冇乜特別嘅安排嘅，因為都始終唔係一啲咩聖誕節啊。 唔係噶，有某啲地方都 OK 噶， 好 多人噶。 唔玩得太夜，得唔過車翻屋企。 唔好飲酒，揸車唔好 飲酒，係啦，玩嚟玩。 好開心啊 ！OK， 好。阿馬老師，你今日會唔會出去 wet 啊？ 梗係唔去 wet 啦。 真係咩？ 我本身已經好濕滯啦。 咁啊，去排排下濕咯， 所以唔 wet 啦，系嘛？因為你齋多啲，齋多啲，唔需要 wet。OK， 系啊， 呢一排都唔係好 wet 啫，好濕一個 percent 啫嘛，相對濕得。 wet 留翻啲後生仔啊， 梗係啦，你去唔去 wet 啊？ 去啦，約人啦，幫佢打俾佢啦。 做嘢啊要， 哎呀，乜所謂啊？做嘢啊，你會有下班嘅一下噶嘛？ 係啊， 係咯，快啲啦，俾心機啊，祝福你。 好，祝福你啊！喂，十點半先啦，新聞報 告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新华社公布上星期五逝世的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遗体后日在北京火化。遗体火化当日，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港澳特区、各边境口岸、中国驻外使领馆等将会下半旗致哀。李克强的遗体在上星期五当日已经由专机从上海护送到北京。行政長官李家超上星期三公布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他說報告吸納社會各界的意見，代表特區政府在疫情後全面復甦，全力和積極推出短、中、長期的措施。李家超表示，施政報告涵蓋的範圍有宏觀，亦有微觀，涉及香港內部和外部，在政策上將香港和國家及世界連接起來。他說報告理念是要攻防兼備，為香港拼經濟、謀發展，為民生添幸福。李家超又說當局會持續向社會解釋施政報告內容，由今個星期開始，各政策局和部門將會在立法會多個事務委員會解釋施政報告的不同內容。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第七屆區議會選舉提名期昨日結束，共有399名參選人報名，171人報名參與地方選區選舉，228人參加地區委員會選舉。在地區直選中，每區平均有4名候選人爭取兩個席位。他形容今次選舉將會是競爭激烈，而且涵蓋不同背景人士，反映完善後的選舉具有多元性，更立體，更符合市民的利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小学常识科会分拆成人文科和科学科，其中人文科会增润中华文化、历史和地理元素，但当中九成内容仍然以常识科为基础。 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爱国教育并非只靠一个学科教授，而是一种价值观和态度，不同学科都有认识国家的元素，学校亦会有不同活动、交流、考察等。他提到共产党是国家执政党，要认识国家不可能不认识执政党。他又指出，在西方媒体妖魔化执政党做法并不公平，应该要给学生全面和正确认识共产党。蔡若莲又说，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并非要学生爱一个党或者一个制度，而是要有基本认识和尊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45点，下跌160点，总成交2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0点，下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4点，下跌83点。部分股票造价：腾讯控股291.4，跌4蚊。盈富基金17.34，跌1.9。恒生中国企业59.78。跌6.6，中国石油股份5.07跌9仙，阿里巴巴80.75跌1.1，比亚迪股份240.2跌6蚊，药明生物49.55跌9.5，药明康德95.9跌6.3，美团112.7跌1.3。汇丰控股56.15跌1蚊，汇丰控股系啱啱转咗56.2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24，日元149.5，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4，人民币7.317，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30649点，下跌47点。港金报18610元，比上日收市上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5.67美元，卖出199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地北角警署嘅交通意外呢，虽然都清理咗大约係8个字啊，咁但係一带嘅车龙呢就未消散㗎，特别係九龙东嗰边。咁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龙尾就短咗好多，而家排到去太古城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地北角警署嘅交通意外呢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就短咗好多，排到去太古城，咁主要呢都係影响返九龙东去返港岛嗰边㗎。咁而家呢观塘道去东隧方向仍然是挤塞，不过全部的车龙都短了一点，但仍然都是车龙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回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在观塘道去东隧方向龙尾排回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东隧龙尾就在丽晶花园，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伟业街去油塘龙尾就塞回去启祥道，将军澳道落回去观塘道都受影响，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近住将军澳入口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啊，一带仍然系挤塞噶，就系九龙东去翻港岛方向。咁再讲多次嘅车龙啦，而家观塘道去东隧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咁观塘绕道啦去东隧排到去丽晶花园，太子道东去观塘啦，车龙就喺富豪东方酒店，伟业街去翻油塘龙尾排到去启祥道，咁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都受影响，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啦，近住将军澳入口噶，咁啊留意翻一带嘅交通咧，仍然啊系比较挤塞。咁而红隧方面咧，港岛入口就反而系正常啊。红隧嘅港岛去九龙咧就正常，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挤塞噶。咁由于啲车咧就唔行东隧，改行晒红隧啦，咁所以而家九龙入口三线咧都系挤塞。公主道咧头先半个钟头前咧就去到培正道桥底，而家就短咗少少啦，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啊。 就是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同半个钟头前一样排到去新山道，加士居道去洪隧车龙就短了少少，排到去卫理道的。所以揸车朋友如果想行东隧或者洪隧由九龙去港岛的话，真的预翻多少少时间，因为两边都比较挤塞，反而西隧现在就是九龙入口正常的，揸车朋友可以考虑改行西隧。路面方面在港岛区，由于车不行东区走廊行英皇道，所以英皇道都受影响。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健康东街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威园，而筲箕湾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成安街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南康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青衣南桥落斜葵芳、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位做过韩国练习生，不论舞步定系眼神都系金沙石啊！ 万世超空间，我借色的列低在变幻。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细猫、应字如声音版本，11月3日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日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鍾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啊！ 继续我哋嘅节目啊，吓 冇力啦，冇力啦 ，Michael 大佬。 嗱，我唔想聊，你又自己就攞翻你出嚟讲， 佢梗系冇力。 我俾各位听众知道啊，我都唔想再讲落去。 心淌泪啊，佢话 点解嘅？点解嘅？ 我话你哋三个冇力威逼我啊，嗰、那个冇力。 哦，逼你咩？去沙滩玩啊？系咪啊？ 我 都想 讲，我哋讲第二啲嘢。 系啦，好喂，嗱，其实咧， 费事佢开心啊。 有一本即系啲俾女读者睇嘅书，点解要强调呢？因为佢提咗个话题啫，有冇试过以下嘅尴尬事咧？点样处理咧？咁样，点解女仔会紧要啲咧？因为男仔我觉得吓会面皮厚啲啲嘅，就唔会咁容易就觉得 哎呀死啦！唔系咯，我觉得男仔都好薄皮嘅，睇 咩事咩事， 系啊，系啊，男仔好薄皮。 例如咧， 例如啊， 问佢咪拍拖咁，佢就会 佢就会尴尬，但其实心实起之。 例如嗱，第一。有冇试过当你 喺公众地方同人哋倾紧偈 ，whatever 啦，总之你公众地方啦，突然间有啲唔应该行嘅地方行咁样，你就好想拗，但系 拧住面咯，拧住面拗咯，一定有办法噶， 一定有办法嘅， 点会啊？ 或者你忍住， 你拧住面人都睇到你只手摆喺边个位， 或者你插个手落袋， 系， 我成日突然间见到嗰啲好异常嘅做法， 插落裤袋， 插个手，插个手落裤袋， 暗下我有冇钱啫， 系啦，暗下嘢咁样。 其 實你見到嘅，係啊，你會當見唔到嘅，其實係啊，我可以容忍嘅。 Okay, 我通常就如果坐低就會方便啲，有張台咧 遮住， 遮下啲視線就會好啲。 或者如果你外套都得㗎， 係嗱。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女仔啦，男仔真係冇乜所謂。某一啲部位咧濕咗，啲汗啊咁樣，有一笪濕 啊咁嗰啲係咪？ 係啦，即係總之啲比較私人啲嘅地方啦，咁咪濕咗。 成個身都私人嘅喎。你邊一度唔私人噶？ 你又 都唔係㗎，其實有時係啲尷尬，譬如女仔做運動咧，有時係好驚嘅。唔係啊，佢係印咗佢裡面嘅嗰個小可愛啊，係嗰件衫嗰個形出嚟，所以咪就噴濕埋其他啲位咯。當你成 一不做二不休， 濕曬，成個身都係濕嗰啲，就冇嘢啦嘛。仲要俾人話性感添啊！ 唔係，佢呢啲都係 gym 嗰度發生啫。 係，但係尷尬㗎，有時你都覺得尷尬。 係啦，咁 或者你街跑步咯。 提到咧就係做瑜伽，我唔知嗱，我又唔識做瑜伽啦，冇做過啦。但做瑜伽有時咧係會忍唔住咧，會有啲氣體響嘅， 有嘅有嘅， 放出嚟 啊，會啊會啊， 係嘛？即係做瑜伽特別㗎，要會容易啲㗎。 你個屁王， 係啊，做咗 你做咩啊？ 我試過，譬如按摩就真係會啦。 你瞓着咗嘛？ 按摩都會 啊，因為你鬆弛啊嘛，係啊，嗰個位誒鬆弛啊，係啊。 或者係做 gym 啊，做深蹲嘅時候都會㗎。 哦，係咪一踎低？ 之后就白， 我哋唔响你，应该好下，好钳下。 咁你点咧？我系点咧？ 唔好意思啦，讲唔好意思啦， 扮唔知。 系啦，吓你会讲扮唔知啊？ 我扮唔知， 我会讲唔好意思。 我会讲唔好意思啊？ 即系真系试过， 我试过啊。因为就有时你做有某啲嘅，佢会帮你噶嘛，即系个老师会帮你噶嘛。咁跟住你一帮嘅时候，我心谂唔好埋嚟，唔好埋嚟。其实我已经喺度酝酿紧。咁但系真系冇办法，佢一揿一揿，你就咁样。咁跟住就唔好意思，跟住佢就会行开，佢明白。 惯咗啦，我 谂其实佢都惯咗，特别系有某啲动作。 所以女性都唔会尴尬， 因为我系女瑜伽老师， 系尴尬嘅。不过即系唔系一定唔得咯，冇办法， 系 生理嚟噶嘛，生理 我唔系想噶嘛， 唔系想噶嘛，系啦。 好， 咁另外一个咧就喺街咧，即系挂住睇手机。我试过呢个真系试过， 撞落去电灯柱， 撞电灯柱或者扑低，系我嗰次扑得好金啊！我买咗， 你睇 紧 咩咁紧张？ 我通知屋企人，我买咗外卖， 要即刻睇。 点知咧， 你使咩要立即通知？ 全部外卖都跌晒落地，冇晒，系啊， 何必咧？ 仲要打亲，即系流血添啊！因为 带咗个俾屋企人闹， 一级嘅嗰啲。 咁你半杯汽水，你即刻冻起咯， 奶翻佢，倒翻 奶， 倒翻佢， 仲有冇 饮啊？啲纸巾 扎翻啊，扎翻落去。所以唔好睇手机，或者唔好分心啦。扑低都好尴尬嘅，你有冇试过？ 我就冇呢个情况，但我试过咧，我用下电话，咁前面有个玻璃门，我系要撞开佢嘅，我成个冚咗佢，砰一声，但系冇碎到，但系入边嗰啲人就全部望住我，就喺度失声大笑。 我见过，我见过啊， 笑添啊， 笑啊，因为觉得好好笑，因为觉得会撞到都。 但人之常情，即系笑系嘛？虽然系唔应该嘅， 唔会啊，咁痛，系啊， 我都见过有一个我喺餐厅里边。咁又好衰啊！有一塊大玻璃啦，咁樣有一個人咧睇佢冇睇手機嘅，但佢睇唔到個玻璃，一行砰一聲，佢尷尬都唔食啦，走咗去啊！即係佢唔敢入嚟啊！ 其實唔係係嘛？ 咩唔係？ 佢就諗住個砰就啊，原來係你間啊！其實我唔係想一間， 或者佢嚟就係想純粹砰一下， 精神啲，精神 爽，行錯咗， 心旷神， 或者見到心儀嘅女仔同一個男士食飯， 係嘛？ 咁你哋有冇遇過啲俾？呢啲尷尬嘅事情咧，喺呢個，咦？做咩你搣佢？ 哇，好有啊！ 嗰啲成日都係咁嘅咧，即 係。好有，可唔可以分享？ 我以為 有咩尷尬事？ 大家要幻想嘅喎，嗱，嗰陣時係我小學五年級，咁我有一次咧要去教會嘅旅行，咁咧教會嚟啲小朋友啦，去旅行又燒烤啊，咁臨走咪剩咗好多啲嘢飲啊嘢食啊，咁我啲姐姐好人嘅，Brian 啊，快啲你要食嘅快啲就食曬佢啦，我就橙汁又飲，可樂又飲，雪碧又飲，咁咧死啦！臨上旅遊班嘅時候， 幾啲咕嚕， 幾啲咕嚕喎，腸易激綜合症喎，之 後原來細個嘅已經有，係咪就係嗰陣時候開始啊？你 佢就唔得啦，我哋等上曬車啦，不如我哋翻到去 教会嗰间学校，你先再去啦。咁我话几耐噶？佢话大概半个钟到啦。咁我就话半个钟啊，好啦好啦好啦。咁我就跳咗上车，咁我就因为坐咗喺个旅游包坐住咗啊嘛。咁所以嗰道门系实嘅。咁之后咧到我落车啦。咁咧，我话吓，唔该，我咪可以入翻个教会学校？佢话唔好意思啊，原来今日入边冇人啊。我吓，咁你有冇锁匙啊？我哋今日旅行冇带锁匙啊。我吓，咁我点啊？你应承半个钟头节目俾我去厕所、啊，之后啦，嗰、那个教会学校咧喺山上面嘅，最快个厕所咧要喺山下边、我就即刻九秒九跑走，但我跑嘅时候忍唔住啦。 我系你，我即刻喺附近搵一个地方。 系咯，我都觉得系。 冇，真系忍唔住啦。就兜住走 哇！即 好核突啊！但系小学五年级嘅时候， 其实咧，你哋有冇试过喺街上面突然之间？ 有。 其实系真系好惊， 忍住就忍唔住噶啦。 即系如果系大就好难讲啦，小咧都我会真系选择求其揾一个静嘅地方，嗱唔啱嘅吓，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即系真系解决咗佢，真系唔得嘅，真系唔得嘅。你 咁你点翻屋企啊？我想问，咁你系咩？咁你系 就 兜 住走咯， 兜唔系咁你都要翻屋企噶， 因为我屋企都喺山下边， 哦， 嗰个 area 嚟， 嗰个 area 嚟 嘅 ，OK， 咁就即刻快啲，我未试过人生咁惹嘢，我可以用惹嘢咯， 系， 即系我啲朋友第二日问我，咦，我想问你琴日系咪？射咗出嚟啊！我见你兜住走嘅，冇，我系即系揿住啫，你睇错咗啊，咁样咯， 好难忍噶， 好惨， 好惨噶， 系啊，你赢你赢，我哋冇位分， 耶， 都唔敢讲， 系啊，你最劲 ，Hello 大家，今日我 win 咗啦， 好啦，听紧风骚发嘅啦，三点钟前我哋系 Jordan Matthew， 我哋嘅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老伴，年轻时候我哋叫做爱人，经过若干年月之后，佢就叫做老伴。乜嘢系老伴？嗰、那个同你相爱一辈子、争吵一辈子、忍耐一辈子，但系又离唔开嘅人，就系、是、你嘅老伴啦。乜嘢系屋企？有老伴嘅地方先有屋企。屋企系两个人共同经营，交织住欢乐、甜蜜、酸涩、苦辣嘅地方。生活就好似一杯白开水，老伴就系糖，有佢嘅日子先会甜。冇糖嘅白开水，寡淡无味。冇老伴日子，孤独无依。相遇系缘，冥冥之中上天已经安排好了。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茫茫人海，你嘅相遇到最终相守，又有几多年嘅期待同埋祈祷？人只有经过几十年嘅相处，先真正明白呢一个老伴唔系普通一个人，而系互相珍惜、懂得理解、信任、尊重、宽容、忍让、不离不弃嘅陪伴。就算嘴里边话，哇，人哋嗰个男朋友、老公好靓仔啊，人哋个老婆好贤惠、好靓啊，但系心里边都明白，外边嘅人再好，都比不上家里呢个老伴。就算有时嗌交，讲咗乜嘢说话都好啦，心里边都系挂住佢。老伴就像是一啲泥胶，最好嘅玩具，可以将佢搓成任何形状。但系佢永远唔会散，唔会烂，唔会离开。你捉得佢越紧，佢黐得你越近。就算你唔理佢，佢永远都唔会走开。平时两个人相处，可能唔觉得彼此有几重要，仲有时会啰啰嗦嗦，觉得好烦。但系如果边一日佢唔喺你身边，你心里边一定会挂住佢。呢、这个就系天生嘅命，无论几时佢闹你烦你，但系出门嘅时候你就会叫佢着多件衫啊，带遮啊。佢唔舒服嘅时候，你仲一定会照顾佢。佢就好似你另外一只脚，想要走路，谁也离不开谁。人大咗啦，老咗啦，爱情可能冇最初嘅甜言蜜语，冇嗰种嘅冲动激情，但系老伴嘅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已经超越千言万语。呢、这个就系爱嘅言语。多谢每一位老伴给予老伴嘅甜蜜嘅生活。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 身边，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点，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点，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 令人难忘的经典金曲。 凉夜是静悄悄，人睡着了，独我。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11月5日晚9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欧瑞强会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齐以经典靓歌回顾公共广播历史。 不朽香港被遗弃，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Trick or treat？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万圣节跟屋企人扮咩？梗系扮猪食老虎，吓啦！点解？成家人日大鱼大肉，日日食老虎，哈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好啦，时间到早上11点，睇下呢个风骚浮人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嘅。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啊，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天晴干燥嘅。十一点钟之后咧，都有一位嘅听众朋友咧，有一个问题咧，想交俾 Matthew 帮你谂一谂，或者呢个问题会唔会都出现喺你或者屋企人身上咧？咪不齐一齐听听。一阵间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啦噃。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星期二嘅早上呢、這个时间，我哋马上送上呢个环节。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多谢 Matthew， 早晨， 各位早晨。小强哥、Michael 哥、小杨， 我唔使嘅，我唔使，我小朋友嚟嘅就系歌词留翻俾佢啦。 你头先嗌我乜嘢话 ？Sarah 姐 ，Sarah 姐， 咁你开个饭就冇记事 啊？系 咩？真系噶？佢叫咗 Sarah， 听我讲咗， 真系噶 ？Doctor Matthew， 你有心嘅。 唔系又前辈有本小气簿噶， 叫错人哋嘅名。 哎呀，我呢排成日摆乌龙啊，鬼上身。我上个礼拜星期四同阿 Sarah 讲话 Happy Friday， 跟住复翻我今日礼拜四话 Doctor Maven 点会 Happy Friday 啊？预祝听日 Friday 咯。 Doctor Maven， 你最近心有即系吓千千， 我都有料到啊。 你都有料到， 我有认嘅，唔会唔认嘅，但我真系冇。咁我想讲，我上 有人唔认咩？ 有人唔认 咩？ 你话你唔会唔认啊嘛？咁有人唔认啊？ 知啊，我上个礼拜四摆乌龙，点解咧？因为上昼嘅时候咧，我下昼去澳门讲讲座啊。咁啊，讲完讲座之后咧，谂住食好嘢咧，成个 mood 系开心嘅放 假， 所以就 系嘅，系嘅，快乐不支持啊，过 咁咪好咯，系啊，时间过得快就系为之快活啦。 冇错，蔡澜讲嘅。 杨洋今日礼拜几啊？ 日日都系 Happy Day 啊，冇分星期几啊。 系啊。 好甜蜜啊！ 又有食 多嘅男女系咁嘅， 系啊，日日是好日， 爱河中 系啊，系啊。好啦，喂，我哋翻翻我哋今日主题啦。 咁啊，今日主题咧就系、是、啊，谂翻上个礼拜四、礼拜六，我都去澳门喎，讲讲座。咁、其中一间学校咧，请个旧生翻嚟分享，佢讲得好嘅。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每日翻到屋企咧，我系好中意同爸爸妈妈。去講個學校發生咩喎？點解咧？因為爸爸媽媽嗰時同我傾偈嘅時候咧，佢係放低自己嘅諗法，佢用我角度同我傾翻我開心唔開心咧。我發覺大個咗咧，我係睇翻細個時候咧，我係好享受同爸爸媽媽分享。我聽到話享受咧，我都好觸動。我好似冇乜感覺話，我同爸爸媽媽傾偈咧，好享受 啊， 好易嘅分享嘅喎。 通常如果你阿爸你阿媽同你講嘢嘅時候，應該就係你做錯事。冇 錯，做一齊嚟傾偈啊，即係衰嘢啦，家庭會議啦，係啊。咁我想問下你細個時候咧，你多唔多翻屋企咧，就係同屋企人主動喎，主動講話開心啊、唔開心嘅日事咧，係主動嗰只多唔多㗎？ 主動啊，我以前同我爺爺會有嘅，係啦，爺爺會有嘅，但係佢有時就佢唔會主動咯，我覺得。你讲呢啲咧，好似嗰啲外国嘅电影啊，外国电影咪会食饭嘅时候就问紧你，今日你喺学校开唔开心啊？ 哦，等你食饭 会 讲噶， 唔会噶，食不言沉，食不言沉不语噶。 咁唔系我会讲过食饭， 唔会讲噶。 我细个翻屋企，我中意将嗰日学校发生啲得意嘢或者开心嘢讲咯，但系唔开心我通常都唔会。 点解啊？点解净系讲开心？ 通常都系报喜不报忧咁。 唔想慢慢担心。 我记得我 幼稚园嘅时候俾个肥妹虾。我就翻去同我妈讲，唯一一件事，佢咧， 佢锡你面珠墩， 唔系幼稚咪每人有一碟嗰啲叫 snack 仔嘅，有一个饼，有啲嘢，佢成日食晒我嗰碟，先食自己嗰碟啊！ 你冇俾佢食嘛，搞成咁。 我怕丑啊嘛，咁佢成日咧就食咗我碟先，然后俾个碟你，跟住就食自己嗰碟。咁收尾我终于有一次我忍唔住同阿妈讲，阿妈同幼稚园老师讲，我就记得呢一个经验啫。 攞翻你自己嗰碟。佢有冇瘦到 啊？我咪就系咁样意思， 即刻冇肥妹做。 点解咁肥啊？其实阿肥妹个阿妈其实都好困扰。 明明个 你啊，睇下你个仔啦，成日都唔食，俾个女食， 搞到 我 肥晒。 喂，咁你咧，小强哥，你细个时候会唔会同爸爸妈妈分享噶？ 真系唔会，真系唔会，好少噶。 因为 爸爸咧，佢系翻工啊，佢夜晚都唔好夜翻嘅。所以我哋见面嘅机会， 点解话你爸爸你翻几多份工噶？ 佢一份即系， 但翻夜晚嘅 时间好长。 因为我爸翻两份工，你谂下以前嗰啲穷嘅社会咧，系真系可以需要翻两份工，翻到一两点嘅，然后第二朝又再翻另一份。 谂起一个情景就系礼拜日咧，如果爸爸瞓觉唔去玩咧，我哋好唔开心嘅。实系派我去，譬如话两点钟啦，就熬佢啦。 去边度玩？ 晏昼两点钟啊？ 系啊，因为佢又瞓觉食饱。是但去邊度都好啦，總之係落街啦。 你自己落得啦， 咪咯，自己去咪得咯。 細個啊嘛，細個咁梗係爸爸帶咁咪。 咁佢會帶你去邊度玩㗎？如果 我就 話啦， 係啊，兩個地方，一係就去土瓜灣，一間叫珠江戲院睇戲，而家執咗啦。另外咧就。 睇嗰啲 都系， 继续 迪士尼电影， 系迪士尼电影，冇 错， 冇错，小姐与流民， 呵， 喂，真系好睇嘅，小姐与流民， 系啊， 系 啊，你知唔知啊？两只狗仔嚟噶，一只流浪狗，一只系有人养嘅狗， 冇得睇呢啲戏。 咁你除咗珠江戏院，仲喺边度？ 另外就带我哋去影相咯，因为佢有架嗰啲 你嘅郊游节目，你嘅郊游节目真 系 好丰富。 唔系啊，冇嘢玩。 即系 roll tea 两样嘢， 怪得你中意食咩合桃干啊？ 系 咯，即系自细受嗰啲熏陶真系好特别。 系啊，我唔似你哋啲大家庭啊嘛。系啊，咁咯。 好，得得。 阿 Matthew 哥，你又点啊？ 你有冇啊？ 细个边度玩？ 好少主动讲嘅，不过食饭时候要讲嘢嘅，唔会唔出声嘅。咁我屋企七兄弟姊妹嘛，个个都总系讲下嘢嘅。 其实开唔开心嘅，咁多兄弟姊妹， 开心 都好热闹， 七个。阿 Sarah 都好似有四五个， 我都系我七公主 啊！你都七个啊？ 系我第七 个，因为我得三个，所以唔知道嗰种大家庭嘅感觉。 系咯，咁啊食饭嘅时候，因为得意就系屋企唔系有钱噶嘛，咁啊食饭嘅 会唔会唔够送噶？如果你七个人， 都 OK 嘅 ，OK 嘅。食饭嘅台亦都系做功课嘅台，咁我发觉成个氛围咧，夜晚食完饭之后咧，一家人喺张台度做功课咧，咁我感觉啊，真系好开心噶。我仲记得细个时候，姐姐做啲唔啱嘅嘢，你估做乜嘢？ 帮你做功课？ 唔系。 拍拖，跟住 去灌之后拍拖啦。佢人哋温紧书嘅时候咧，佢攞张纸仔细只写好细嘅字，你估做乜嘢啊？ 借火听日出猫嗰种嘅。 哦，你有冇劝佢唔好啊？ 我直接教坏细，跟住唔啱啦，大家唔好学。不过细个就发觉啊，成家人就围住张台咧。你而家睇翻细个时候开心嘅经历就系好热闹嘅，大家乜都讲嘅，系啦。不过就好少同爸爸妈妈讲，自己兄弟姊妹一日讲多啲。 啊，细个有啲好奇怪会记得嘅。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好细个咁咧，因为我太眼瞓啦，但我仲有揸幅画未交啊，未画啊，叫下雨天，我唔肯画啊，我喺呢度瞓。阿妈就话：你瞓啦，你瞓啦。第二朝佢都帮我画咗，摆咗。可以，系我妈画。 有冇贴糖啊？你阿妈 佢画咗， 跟住以后你嘅门槛就升到好高。 佢画咗下雨出嚟，画咗下雨出嚟， 真系好唔啱啊！ 好啦，俾你听咧，今日嘅听众咧都系讲关于妈妈同个小朋友嘅沟通话，睇下有个故事先。 早晨啊，咁多位节目主持人 Dr. Matthew 你好啊！我今日咧喺针屋嘅时候，见到有一张我女女写嘅纸仔，上面咧写咗一啲字，令到我好担心。佢今年咧十一岁，想问下 Dr. Matthew， 我而家应该要点做啊？好唔好同阿女讲呢一件事咧？其实咧，我同佢之间咧系成日都会有争执嘅，都可以话系经常嘅事。因为咧，阿女成日做事咧都好冇效率，经常会俾我闹嘅。耐唔耐嘅话，两人之间个感情就变得好唔好啦。其实咧，我都不停咁样同自己讲：，哎呀，唔好理啦，由得佢自己自由发挥啦。但系咧，就系过唔到自己嗰关咯。明明见到佢做得唔好，如果我又唔出声嘅话，好似好唔负责任，唔系一个好嘅父母咁。Dr. Matthew 啊，我应该要点做啊？ 我谂都好 shock 嘅，即系好震惊嘅。即系如果你突然间就算点样唔啱都好啦，你会见到佢写一啲纸仔，而上面写咗一啲比较可能系伤害性、负面性嘅，会伤害自己嘅字眼啦咁样。 咁你哋咧，如果你即系爸爸妈妈，你见到你个小朋友写啲字眼，你觉得啊都担心会唔会伤害自己啊？ 就会揾佢倾 咯， 会一定要倾一 段。我试过。 咁你會唔會講咧？會同 我會同佢傾，係啦。既然如果佢寫得張紙仔嘅話，即係其實佢同佢個父母個溝通應該出現咗問題啦、 嗯。 我試過有一次係咁樣嘅，我個侄女好細個，我諗佢而家唔記得呢件事噶啦。咁跟住佢就有一次嘅就係佢鬼妹嚟嘅，佢就寫咗一篇嘢。咁跟住佢就即係你見到啲字係好歪零歪稱咁，即係好似好憤怒咁樣。 嗰個情緒你已經感受到，係 啦，你已經 feel 到啦，冇錯。嗰啲字你又見到佢就歪零歪稱。咁跟住我就見到，咁跟住我就。约咗佢同我游车河。 哦，你好好、啊，你主动同佢倾翻。 离开嗰个地方，咁、我就问佢，我就发生咗乜嘢事咁样咯。咁其实只不过系好小事啫。佢会觉得嘅就系姐姐同妈妈系企埋一边咧，成日都笑佢，佢好唔开心。 嗯， 即系小朋友好小事嘅啫。咁但系我觉得你要 address 咯。咁所以我就同佢倾咯，系啦。咁我同佢讲完之后，我亦都问佢，我话你介唔介意我同你妈咪去讲下呢一件事？即系可能其实佢唔知嘅吓。咁、如果系嘅话咧，就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即系 坦诚嘅 分享咯。咁跟住佢就话，咁佢话佢唔介意咯，咁、咯。不过到最后尾实都系唔得嘅。 都系唔得嘅意思。 我覺得係有一啲時間，你係需要佢哋兩個去消化嗰件事咁、樣。 即係好難突然之間噗聲就冇事。 係啊，你唔係 積咗好耐噶嘛。 但至少俾媽媽都聽到就女女有咁嘅狀況先啦。雖然一刻未必改變到咩嘢，至少就係佢知道女女一刻有啲咁嘅狀況咧，可能少少嘅改變先啦，未必一刻子。咁、我調翻轉問啦，有啲家長甚至乎老師都會擔心喎。啊，如果個小朋友可能有啲暗示、有啲信息，好似可能會傷害自己，如果唔想同佢講。佢有啲咩擔心呢？ 如果唔想同佢講， 係啦，如果同佢講嘅話，會有咩擔心啊？講咗會點啊？你覺得？有啲人會唔想講噶嘛？明明見到張紙，哇，寫得都好清楚啦，好似想傷害自己，唔講咧都係費事咩咧？會唔會擔心？ 費事好似鼓勵佢咁樣？ 係啦，有啲人會擔心就係、如果佢冇咩諗法，我同佢講，會唔會增加咗佢做呢樣嘢嘅機會㗎？ 唔會咯。 啊！你又真係幾醒喎，但好多人會覺得會嘅喎。 點解啊？ 啲研究發現咧，其實咧，如果你發覺小朋友或者學生佢有啲傷害自己嘅諗法咧，唔使擔心㗎。啲研究發現咧，你同佢講啊，你有冇自殺嘅諗法啊，傷害自己咧，係唔會增大佢做呢樣嘢嘅機會㗎、反而點樣轉？如果真係唔開心嘅話咧，我寫出嚟表達出嚟咧，其實都有一個。Crying out for help，、都是希望尋求幫助。就當周圍身邊的人視而不見啊，大家冇理嘅話日子耐咗咧，你反而增加咗佢嘅無助感咯。咁、所以其實係應該同佢講嘅，係、啦，媽媽唔使擔心啊。如果發覺佢字條寫得咁清楚嘅話咧，揾次機會。 即係同佢直接同佢傾翻，就係、是、阿、啊、女女最近幾日都唔開心，有啲咩嘢你可唔可以想同媽媽講噶？唔、好逃避。 我想問 Dr. Matthew， 其實咧小朋友嗰啲字條咧有幾個 case， 包括今次呢個咧，好似係佢唔覺意發現噶嘛。 係啊。 點解個小朋友寧願畫落張紙都唔同媽媽講嘅？其實有咩令到佢哋唔敢？跟爸爸媽媽講不開心咧， 會唔會係基本溝通已經出現咗問題？ 係啦，會唔會係咧？ 佢成日鬧架， 寧願揾張紙去發泄 咧。講咗其實我哋個關係都麻麻地嘅，媽媽都有講話，因為我成日都鬧佢嘅，但係又唔鬧又唔得喎。如果唔鬧佢咧，好似媽媽覺得自己冇盡到責任，但係鬧得多咧，個關係破壞咗。咁所以你頭先答翻Michael 嘅問題就係點解佢寫出嚟，但係又冇直接同媽媽講咧？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唔敢同對方講就係咩啊？我怕 judgement 咯。我讲任何嘅感受啲谂法， 你都闹噶啦， 判断嘅话咧，咁啊你更加责备我，我点解要讲咧？系 咯，哦。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系其实如果我哋两个根本唔可以直接去对话嘅，会唔会系用翻呢个咁嘅形式嚟去回应翻佢咧？例如妈咪若果同佢倾偈嘅话，大家就会变成闹交嘅，佢系咪应该写翻封信俾佢？ 有啲系啦，可唔可以用我咁嘅方法？字都会嘅，有啲系用文字去表达啦，但系最理想就系、是直接同佢倾翻。不过要做呢样嘢咧，就正所讲就系都有难度嘅，因为如果媽媽本身咧都有情緒，呢刻你本身有情緒嘅話咧，未必呢個時候咧最理想同佢講嘅。咁啊，如果間間接就用文字表達啦，但係最理想咧就話、先處理自己情緒，我同佢傾，記住個立場就係、是、我係唔帶住判斷嘅、我放低自己一啲判斷先，純粹好冷靜、好平和去了解。不是要去判断，咁呢个系好紧要噶。 当心咩条？如果系要个第三者去介入呢一件事嘅话， 好似要做法啦，系、啦，譬如学校嘅老师啊，会嘅，可能中间人倾一倾嘅时候咧，中间人听到女女讲嘅时候咧，可以直接同妈妈讲。咁但系去到最尾个 step 都系唔能够离开，就系妈妈都要面对翻同女女沟通个问题咯，走唔甩噶啦呢样嘢。 我谂作为爸爸妈妈咧，最大嘅噩梦系乜嘢咧？就系、是。原来仔女有自残或者自己伤害自己嘅嗰种嘅倾向，咁啊，其实通常呢啲系咪冇咩征兆或者可以 有噶？ 我 想讲咧，其实好多真系好可惜嘅个案就系、是，佢真系成功自杀个案啦，有 80% 以上咧系有 signs 系有信号俾周围身边嘅人噶。 哦，咁就真系要留意咯。 有啦，啲咩系啦？有咩留意咧？就系头先话，你估下，譬如喺学校度做老师，通常哎呀，发觉一个学生咁样嘅咧，要通知屋企人啊。你估老师系咩渠道？感受到個學生唔開心， 冇心機讀書， 唔出聲啦，成日收埋自己啦，平時好多嘢講嘅，突然間情緒下滑啦，收埋自己，孤立自己啦，情緒差啦，除咗情緒，行為方面咧。 學業成績突然之間倒退， 成績下滑差，係啦，好暴躁，仲有咧老師會收咩嘅啲學生嘅。 功课， 功课系啊，边啲功课系特别容易嘅？作文冇错啦，有时就系你藉住作文呢啲话题咧，系讲紧自己嘅内心世界嘅。除咗作文咧，都系 画画， 系啊，画画都系好 powerful 噶。你见到有啲学生咧写啲嘢，突然间黑色写得系好灰暗嘅，甚至写啲字眼系死嘅话咧，其实呢啲都系好大嘅迹象，就系、是、啊个小朋友系咪唔开心咧？呢啲要留意嘅。 诶 ，Dr. Matthew， 你而家讲嘅都系一啲比较可能系细个少少嘅，系、嘛？即系可能小学我哋会有佢啲劳作啊，会有呢啲咁嘅嘢，你会留意啦。大嗰啲咧？ 大個啲，仲有個行為咧，都係好明顯嘅。大過咗唔開心嘅人，如果真係諗埋一邊嘅話咧，佢會將自己心愛嘅嘢送俾佢重視嘅人咯。所以 即 係 唔愛啦，送咗俾人。 之前試過真係有個案，就係學生真係離開咗咧，有老師好後悔。我收到一個學生生前佢送份禮物俾我，係佢好重視噶。咁有啲人係想放棄生命嘅時候咧，再睇翻我有啲咩好。重視嘅有紀念嘅，佢就咩送俾啲佢重要嘅朋友。 因為自己唔保留啦， 係人保留，但係又唔想放棄，咁呢個都係要小心㗎。 明白，好，我哋翻嚟喺答案之後，我哋繼續討論下呢樣嘢。咁啊，各位就爸爸媽媽嘅就要聽下啦。喺佢發生之前，我哋就要第一時間同佢做加強溝通。 少年回不去，烽烟里，每个梦压力般粉碎。定说才十三岁，躲不开某地里，地濒危的堡垒，未许反对。世界残酷默许他死。 或少年回忆里多风趣，每个梦境开出花蕊，少少在十三岁天真得怕落泪，像泥沙堆堡垒被水冲去，世界残酷或许赶不退，你已同情心去爱护谁，人人若懂爱共存在，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第七届区议会提名期寻日结束，选举事务处共收到399名参选人报名，当中171人报名参与地方选区选举，228人參加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他說從參選人數目來看，地區直選和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都有激烈競爭，當中地區直選每區平均有近4人爭兩個席位，而地區委員會界別亦沒有自然當選的可能。李家超說，完善後的選舉，不論什麼背景的人想參選都要努力爭取提名，反映新制度有從中選優的作用，可提名的三會成員都會判斷爭取提名的人是否真正愛國者和有志服務社區的有能人士，確保獲選的區議員是真心真意，有能力稱職做好服務。杭州第四屆亞殘運會上星期閉幕，行政長官李家超恭賀亞殘運會取得圓滿成功。他說港隊表現卓越，共取得47面獎牌，包括8金、15銀、24銅。政府會舉行香港代表團返港歡迎儀式，祝賀代表團勇創佳績。李家超在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他說繼杭州亞運會後，香港運動員在亞殘運也都表現卓越，令香港人感到自豪，並在游泳項目中表現亮眼，多次刷新亞殘運會紀錄。李家超說，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支持殘疾人士體育發展。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去年底公布的青年發展藍圖提出設立青年儀表板，當局目前正是收集數據，預計今年底推出。至於一站式青年資訊手機應用程式，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较早前透过不同聚焦小组等听取1300名青年的意见，亦会邀请专家协助开发，预计程式会在明年初推出。文青局上月成立年青人网络，接触曾经参与政府各项青年活动的年轻人。麦美娟说，目前已經招募5000人參加該網絡，希望透過他們向其他青年人分享政府服務和計劃的資訊。內地海關總署公布，11月1日凌晨零時起，出入境人員免於填報俗稱黑碼的出入境健康申明卡， 但有發熱、咳嗽、呼吸困難、嘔吐、腹瀉、皮疹、不明原因皮下出血等傳染病症狀，或已診斷患有傳染性疾病的出入境人員，需要主動向海關進行健康申報，並配合做好體溫檢測、流行病學調查、醫學排查和採樣檢測等衛生檢疫工作。海關總署說，如有隱瞞或逃避檢疫，將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12点，跌293点，成交金额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1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19元，跌3.4元。腾讯控股289.2元，跌6.2元。恒生中国企业59.32元，跌1.12元。比亚迪股份236.4元，跌9.8元。汇控系55.75元，跌1.45元。美团110.8元，跌3.2元。阿里巴巴80.2元，跌1.65元。中国石油股份5.07元，跌9仙。若明康德93.2元，跌9元。中芯国际23.15元，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98，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5，人民币7.318，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對美元0.63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30768點，升71點。港金報18605元，升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94.29美元，賣出1994.5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到落山道。东隧去港岛入口咧较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康德道；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近敬业街较为车多，车龙去到丽业街。咁另外提翻你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狮隧入口沙田方向、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时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紧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位充满住日系风格，见到佢就醒神晒啦。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 Sika 何乐瑶声音版本，十一月三号黄昏六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十一月四号下午一点至两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好，我哋又翻翻嚟咯， 系冇错，嗯。 聽眾就分享過阿君同女女的相處啊溝通，咁我都建議咧就係呢段時間咧就係減少同女女嘅衝突啦。另一方面咧就係同學校輔導人員講啦，或者老師啊、社工，睇下冇方面咧就係學校有啲人都同女女傾下偈嘅，關心下佢。有需要嘅話咧，需要轉教去見社工啊、心理學家都係好嘅。咁另一方面就係、咁諗住媽媽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我問下你哋啦，你覺得媽媽有啲咩可以做啊？佢覺得就係、女女有時啲論盡啊，想要佢改善一啲嘢，但又驚講得多咧又沉氣、又反感、你有啲咩建議咧？ 多謝 Matthew， 我覺得首先我要讚下呢位聽眾嘅、因為其實佢知道個問題喺邊度 嘅，佢能夠正視揾到個女女嘅情況，能夠正視翻都要讚嘅呢、這個。 係啊，其實我想讚佢嘅，佢知嘅，佢知嘅就係有啲嘢其實我唔想干涉佢太多，但系嘅就系我作为一个妈咪，我又会觉得嘅就系话，我呢个系一个父母应该有嘅责任，就系我应该要教佢，应该要点点点。咁所以我觉得就呢一样嘢系真系比较难搞嘅，系啊，因为其实每一个小朋友，我谂佢个接受程度都唔同噶、有啲可能你系需要有一啲比较严格啲嘅管教，但系有啲嘅话又好可能就会比较冇咁容易受到批评啊，或者係一啲嘢，所以我觉得真係要睇你。 即係有啲受硬，有啲受软。 冇错啦，你要睇你嘅小朋友究竟係一个点样 承受嘅程度啦。 喺我哋讲緊嘅时候呢，个听众一路听住我哋节目啦，佢多谢 Dr. Matthew 讲得好准啊，讲中晒我同女女之间嘅问题，佢我而家我諗我应该点，我知道点做㗎啦。佢一路听緊，因为我提咗佢话今日我哋会分享佢嗰个信件嘅。 佢想赞下你就话你做得好嘅时候咧，你发现嗰女女嘅情况。你去正视翻咯，有啲就会咩啊？唔关我事啊，会逃避啊，唔关我事，唔会改变。但妈妈好好、啊，做啲就系、你留意到都系关心个小朋友啦。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头先嘅拿捏位咧就系点样去减少责备嘅情况啦。咁有时英文一个说话讲到，唔系 all or none， 而系 more or less。究竟指导小朋友做得错嘅时候咧，究竟讲定唔讲？定系话其实讲多定系讲少咧？呢个都系一个艺术嚟嘅。咁、我想问下你啦，有啲研究发现咧，就系阿赞同埋批评咧都有个黄金比例，你觉得几多比几多好咧？ 赞 同 四六 四六 二八 二八咁啊， 二八赞多啲。 嗱，我听到唔同嘅学说啦，睇下你哋自己嘅分析啦。就话如果喺学校度咧，就话有啲研究发现咧。Overall 嚟講咧，整體嚟講咧，老師鬧學生嘅比例咧係遠遠高過你讚佢嘅。咁咧，當你調翻轉個比例咧，發覺咦，做咗之後咧，啲學生上堂嘅情況啦、讀書態度、成績咧係大有進步。咁有啲學者建議就係4:1，4:1， 四係讚 讚賞，一就係批評。咁但係有啲學説咧就話係同大人做嘅，就唔係學生啊，就係夫婦之間啊、情侶之間，或者爸爸媽媽同仔女之間咧就話5:1啦。 嗯， 系啦，5是赞赏嘅，1是 即系五句系赞佢嘅，一句系批评佢嘅。仲要诶，我听人哋讲嘅就系三文治嚟嘅。你想佢嗰啲系三文治式嘅，就譬如可能系你想佢做一样嘢嘅话咧，就一句好嘅说话，夹一句唔好 嘅 说 话， 再夹一句就系啦，系三文治式。 即系一啖砂糖一啖嘟咯， 可以咁系两啖 嘟， 咪两啖砂糖一啖嘟。 Matthew， 你变咗啦， 变咗啦，我变咗啦，我落地咗啊，系咁啊。 但係我覺得，我覺得冇壞喎， 冇壞。 即係如果大家都能夠接受到呢個方法，佢啊乖乖地去做你想去做嘅嘢，咁 OK 咯。 所以你點樣先批評咧，係得學嘅。頭先阿 Sarah 講咧，就係三文治式咧，就係佢做得唔好嘅時候咧，你先肯定翻佢做得好嘅嘢先。咁我哋幾輪盡都好啦，十樣嘢都有一兩樣係乖嘅最好嘅，然後就主打啦，佢需要改善嘅地方。咁你記住 focus 首先就係唔係你做錯乜咩唔好，而話你嚟緊咧可以做啲乜？你 focus on。怎樣幫他做得更加好，就不是停留在你做錯什麼，你怎樣怎樣沒有。然後第三位就是我信任你的女女，知你這樣試做，我知道你會進步的，那變成就是三個層次，那這個小朋友的接受性相對來說純粹鬧出的批評就會高一點。還 有我覺得呢，就是做爸爸媽媽如果可能，就是我們都是凡人來的，就不要發了脾氣先，因為你一發了脾氣基本上就好像斬斷了嗰、那個對話噶啦，嗰、那個女就即刻起降噶啦，即係你一發脾，即係你鬧緊我啦。 嗰啲嘢就情緒嚟噶啦， 係全部就 係 變咗 情緒嚟， 大家變咗情緒嘅發泄，就已經唔再討論緊嗰件事。 係唔係啊 ，Doctor？ 係 啊，爸爸媽媽幾時知道自己情緒係你講嘅説話咧？其實唔係放個小朋友，係放你自己情緒發泄咧，就好簡單。當你今日翻到屋企，你搭 lift 啦，你住十樓嘅。部 lift 啱啱走咗，如果你嘅手指会做乜嘢？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你发觉当你同个女讲嘅说话就系重复又重复嘅说话咧，呢下就系其实我唔系放个小朋友，系放我自己发泄紧。呢下咧我自己都啲压力啊， 系冇用噶，其实你多一百下都系冇用噶。 咁小朋友听惯咗咧，又系妈妈爸爸又系发脾气， 发牢骚， 佢都听惯咗，反而个 change 唔系咁大。但系反而就系我先处理自己情绪嘅，当同佢讲嘅时候咧，我都系平和嘅，同埋出咗个角度去同佢分析嘅话咧，佢嘅接受。又会高， 尽量啦，虽然是难的啦， 咁啊比较上可能病机会大啲。 需唔需要制造一啲机会，或者要制造一啲？我咪讲你个，其实佢即系应该要制造一啲时间，去同佢可以喺一个 沟通得好啲啦。 你会点样 suggest 我哋嘅听众咧？ 五个之前咧个节目我哋讲过咩 ？Love languages 有五样嘢嘅，不过之前系讲男女之间，其实爸爸妈妈同小朋友都可以个。 嗱，我哋有讲男女之间咩？ 我 节目讲一个钟头， 唔系头先。 我估你啱讲呢啲噶啦。 OK， 好，正经翻嚟。咁啊，嗰五样嘢咩咧？第一就系、是一啲肯定嘅语言咧，赞美啦。我想问你细个嘅时候咧，仲冇记得爸爸妈妈赞过你一样嘢？你今日都仲记得赞你啲咩？我记得啊，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做一样嘢俾我阿妈，但系嗰样系唔好嘅嘢。但我媽收咗咧，好開心，成日同啲親戚話：，我仔好乖，好孝順。你嗰個買啲咩俾佢？佢嗰日係生日，我自己儲埋啲零用錢。唔係，但嗰樣係對佢唔好嘅，對 佢 唔好嘅，但佢好開心嘅。 手套做嘢嘅， 唔係， 對佢唔好。吸塵機唔係有冇理由唔好 啊？我買一條煙俾佢啊！我買食煙嘅， 對佢健康唔好，但係你嘅出發點啊， 即係買一個細個人食飯 嘅 嘛，好開心。 但係健康係唔好嘅。同埋你嗰時應該唔知道呢個香煙嘅傷害， 咁但係媽媽實際係好歡喜啊！覺得我仔好孝順，咁我記得媽媽就係中意啲仔。 我記得我媽讚我咩咧？我幫佢揀咗只馬仔贏咗， 即係曬你， 因為冇 你哋兩個 係我正常啲啊，佢好輕描淡寫我仔好乖，識得放學翻嚟自己做功課， 係真係乖嘅。 咁第二樣嘢咧，譬如 precious moment。你最精心最开心的时刻，你细个的时候是啲咩啊？一起吃饭，或者做啲咩嘢，你觉得是很开心，不是成日讲读书啊，做功课， 一起去西餐厅吃锯扒，因为以前咧锯扒是一个很隆重的节目嚟嘅，因为是贵的同埋即系唔会好似而家咁喐啲嘅餐厅嘅，大时大节先去的以前 去啊，好期望噶。 都是吃饭，我都是想是啊，即是做 过 系啦，过时过节一家人大家坐喺度， 去食嗰啲客家菜定东江菜 咯。我系喺屋企啊，系我系会谂起喺屋企嘅就一家人齐齐整整咁样坐埋一齐啊，成张圆台都满晒人啦， 可以嗌汽水饮。 平时好多平 有冇低饮汽水啊？ 嗰阵时候有汽水，但系一定要咁样，你先至会有 汽 水饮嘅。 嗰 个 节日感， 节日感， 节日感真系系啊，都系食饭。 我有时想望咧，睇翻啲听众都有讲，点解中意呢个节目咧？佢话。 其中一個聽眾話：我有時同仔仔女女一齊聽《風騷法會人》，好開心噶喎！ 真 的嗎？係啊， 冇睇過， 我有睇過啊！話咩同？咁你記住就係、是。不开心的时候一起听心机听都是好的、开心机。好，第三个就是送一份真心的礼物给小朋友啦。你有没有试过送一份礼物给小朋友啊？你小的时候爸爸有没有送过一份礼物？我今天都有 keep 住的，我还记得他送过什么给我。为什么这么难忘呢？他送今天这件事特别记得的呢？ 有啊，他送过手表给我，送过一个单反相机给我。 哇， 是啊，刀了。 你讲爹哋定妈咪啊？ 爸爸， 爸爸，爸爸。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 你做咗咩事佢会送个单反俾你？ 唔记得啦，因为我先读中三，佢话啊买个相机俾你啦。嗯，系啊。 哇，好重礼啊！你好厚礼啊！ 我 谂 两嗰当时两三千蚊， 好贵， 哇，好贵噶。 系好贵，即系重叠叠嗰啲啦。佢唔识用噶，佢又啊买俾你啦咁样。 我好重视你。 系啊系。 我都记得我写过嘅吓，我爹哋送过有一个名牌嘅手袋俾我。 嗯， 系啊。 嗰份 系嗰阵喺英国诶，佢同我讲嘅，系啊。佢直头即系我讲俾佢听嘅时候，咁跟住收尾佢问你想要啲咩啊？咁你知嗰阵时唔知噶嘛，咁啊想话俾佢听佢，咁跟住佢就俾咗一张£100嘅钱俾我，摆喺我个手嗰度，咁跟住佢就。就咁走咗啦，系啊，咁跟住我就去买，嗰个袋我最近先仲攞个出嚟用， 真系啊，你 今 时今 日揭到今时今日，一攞起嘅时候佢系有重量嘅， 系个重量唔系纯粹物质，系爹哋嗰份爱。头先你讲时候，我脑海都有画面，爹哋亲自将笔钱包你嘅手度，嗰个 body touch 都系好靓噶， 嗯， 所以第四样嘢个 love language 就系个 body touch 咯。你有冇發覺咧？啊，我哋中國人社會咧都有少一啲身體嘅接觸，但有時你喺街上面到爸爸媽媽同啲小朋友嘅身體接觸咧，係好感動嘅喎。 係啊， 有時候見到爸爸仲搭住膊頭去個仔仔，個仔仔十幾歲咧，我都覺得好感動啊！ 我都會做嗰啲嘢， 爸爸拖住即係仔仔，媽媽拖住女女去買衫啦。 其实爸爸妈妈仲系好，就算几大都好想有 body touch， 不过系仔女唔中意， 唔中意避开你。 但系咧，有时见到真系最感动，都好想喊出嚟，就系咩咧？一个已经成年咗嘅仔仔女女，拖住一个可能陀陀地背啊，行路蹒跚嘅爸爸或者妈妈， 你见到都 好窝心， 你都好乖啊。 都是孝顺仔嚟， 系啊，孝顺仔。 好，第五样啦，最后一样啦，就系、是爸爸妈妈可以做一样服务俾小朋友啦。你即刻谂起啲咩呢？譬如佢出入要帮佢买啲嘢啦，学校有啲功课啊，啲劳作嘅嘢，帮佢买啲文具嘅嘢啦。佢要学啲课外活动，车出车入啦。 整嘢俾佢食。 啊！整嘢俾佢食，系 整一个便当咁样嗰啲咧，我又觉得 嗰啲 好 sweet， 嗰啲好 sweet， 好得意嘅。佢翻到好开心啊！呢个妈妈帮佢整噶，好开心啊！日本有套电影系专系讲呢个嘅，就妈妈系单身嘅，女女翻出后咧就系好啲同学好羡慕佢，因为打开个饭档，日日都系唔同款式，咁 啊 六点钟起身 好心机啊！爸爸妈妈都做多呢啲工作。 我细个成日多病痛啦，我记得我仲系读紧幼稚园啦，好记得嘅就系我要等学校啲保姆车啦，我妈妈惊我攰咧，佢系踎低喺度俾我坐去大髀度等先。 系啊，我都见过呢啲画面，系啊系啊。我细个时候咧，我阿妈日日同我吹头咯，即系嗰啲叫女骑头咧，嗰啲立立立嗰啲咧，系啊，加咗发蜡再搵风筒咁吹。 即系整到 梁 朝伟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梁朝伟嗰啲。 系啦系啦，即系嗰啲 咯。 弹一头， 但凉就凉呢个啦，继续。 另一种味道， 另 一种 味道。 仲有啲咩嘢啊？爸爸妈妈曾你做过嘅，你哋唔好理所当然。你而家睇翻，哎呀，都系一啲好靓嘅经历，细个嘅时候。 嗯，小羊羊咧，有冇啊？记唔记得妈咪细个？ 有啊，但系唔好 讲 啦。 系啊，咁或者佢送过啲咩俾你，或者做过啲咩，或者讲过咩说话，你讲一个啦。头先讲五个 languages。一個就是話佢肯定你的語言啦、讚賞啦，或者一些很難忘的時刻啦。第三就是真心的禮物，第四是身體的接觸，第五就是佢為你做一些嘢都服務。呢五樣嘢， 不過有時候我覺得咧，譬如有時翻工啊，或者嗰陣時讀書咧，翻到屋企咧又換湯飲咧，好窩心 啊！佢留咗嘢俾你食，係嘛？係啊，呢個 即係煲得好唔好飲就一回事啦。咁但係又換湯飲就話， 留飯都係噶， 一定係 好 飲 再留飯。有時打翻去咧，我唔翻嚟食，唔好啦，我留翻俾你啦。咁樣即係媽咪會話唔好唔翻啦，最多我留翻俾你啦。咁樣咁好似係小楊話，帶翻去就會有湯啦，有飯啦，有啲餸夾咗咧，咁擺咗喺台面。 咁你後生？ 生嘅時候冇 VVV 咧，啲朋友啊約你食晚飯啫咧，有第二班朋友又約你，你又唔好意思又再食。但你知道媽媽咧煮一餐飯俾你，你會扮冇食過，翻屋企再食媽媽留翻啲飯俾你啊！ 所以咪 搞成咁咯， 佢有佢有馬老師，如果唔係個腿會搞成咁啊！你真係有啊！真係怪，孝順仔嚟嘅， 真 係 愛定肚腩。 真係我真係記得嗰陣時出嚟做嘢咧，有一次咧整親只腳啊！即系已经出嚟做嘢廿几岁，咁真系唔得。我爸爸孭我落楼， 其实点孭得起啊？ 唔系佢就住咧，即系总之就住佢嗰阵 廿几岁，好 重，拖住你只脚咁样， 可能五廿零岁啦。 佢即系拖，即系孭住你啊？ 系啊，孭住啊。然后我阿妈后边又， 嗰时你冇肚腩啊嘛？如果有就顶住噶啦嘛。 唔记得啦，但系我真系。即係啦，記得呢件事。 係咯， 其實都好好，每一個人都有呢啲咁樣嘅就係 然後我媽後面就咁樣扶住，因為佢驚我哋兩個輪陣喺 block block block 咁樣。 嗯，哇，咁真係好難得喎。 係啊，你先個畫面我成日都記得㗎。你講啊，係咯，你病嘅時候，爸爸點樣扶住你落樓梯啊？咪啊，即係抱住孭住你， 孭我落去接的士啊。 係啊， 你淨行唔到啊？ 行唔到。 哦， 係啊。 咁所以回應翻。頭先嘅聽眾啦，就係、是、媽媽唔緊要嘅，成長之中咧，我哋冇一個爸爸媽媽係 perfect 嘅。今次嘅經歷咧，俾女你知道啊，媽媽有啲可能忽略咗你啊，唔緊要嘅，我知多咗，我可以做啲咩嘢，希望幫到你陪你一齊成長嘅。 嗯，我覺得呢個媽媽好似先話齋咧，第一讚佢啦，認知到呢個問題；第二咧，佢係求助， 係啊， 係啦，即係希望有啲人可以俾到意見同埋幫到。出發點都係為咗希望增進翻兩個人嘅感情啫。 其實女女都係。是咪啊？佢俾我執到嘅嗰張字條，我覺得佢都係一種求助。 嗯， 咁其實你哋兩個都好好。咁既然可以有咁嘅機會嘅話，我覺得應該要珍惜呢一個機會，就大家要多啲溝通咯。 係啦， 係啊。 咁我哋不如做一個練習，就關於珍惜我哋同爸爸媽媽相處嘅機會啊，同女女相處嘅機會啊。咁咧，大家可以慢慢合埋雙眼咧，搭上一個時光機。而家一個時光機咧，可以幫我哋翻翻我哋讀緊小學嘅時候嘅自己。咁我想问下你哋啊，如果当你翻翻小学嘅时候嘅阶段嘅自己咧，你会同自己爸爸妈妈可以讲一样嘢，好让佢能够明白你多啲嘅，你会同你爸爸或者妈妈咧会讲啲咩说话？又或者爸爸妈妈细个时候忽略咗呢样嘢，你想好想去知道，其实你做得好好噶，嗰样嘢系咩咧？好啦。如果邀请你哋，如果你个小朋友咧，眨眼过咗30年啦，你估30年之后嘅佢哋咧，睇翻今日你同佢相处，你又会觉得佢又想你知道啲咩咧？佢冇啲嘢想话俾你知，爸爸妈妈其实我系咁样噶，我有咁样嘅感受啊。你估佢会想你知道啲咩咧？虽然呢你吓我哋冇一个人呢有时光机器，我哋冇能办法呢返返30年之后嘅光阴，不过我哋可以珍惜当下，可以问返自己，今日我哋可以点样陪伴我哋嘅小朋友，去聆听佢哋嘅需要，唔好等到太迟。如果唔係今日，又係几时呢？ If not now, when?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发漏糖？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 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等喝汤。若沉默似灯，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避得过孤独探戈？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踩食踩食你， 踩食早晨 早晨， 见真你就会好开心噶嘛。承接咧上嗰轮咧，我哋要讲嘅就有关呢个就系喺呢一个嘅中医立场嚟讲嘅话，四气五味啊。咁五味当中嘅话咧，我哋又讲咗两味啦。咁啊，而家剩翻嘅嗰三味嘅话，咁今日咧都应该系 和味咯， 都浸出味噶啦。剩翻嘅就系有酸啦、苦啦同埋咸味嘅。 我哋讲咩味先啦？ 酸味先啦。 酸啦，喺中。 我好中意食酸嘢噶， 啊你中意食酸， 超中意。 有啲咩酸嘢你食开？ 酸姜桥头， 系、正啊！呢、這个通常系咩时候吃？ 怀孕。 OK， 理解，收到，合理啊，合理啊。 唔系咩？嗰阵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嗰、那个女仔啊，买酸姜 啊， 买桥头啊，系啊，哎呀， 有咗啦，作呕啊， 系啊，即系嗱，个你听到嘅作呕，譬如话消化系统功能差啲嘅时候咧，你就自不然好似又想食翻少酸嘢。 嗯， 咁又或者我哋平时。去一啲酒楼食饭前菜，咁、佢都会整啲酸姜桥头呢一啲。 而家少咧， 系而家系真系少咗。 系啊， 但系 好贵啊，听讲 哇，十几廿蚊啊，嗰碟嘢， 嗰碟嘢又真系得几粒，你真系锐锐咗两。 就梗唔小心咁碌咗落台底，又冇一粒。 系点解要摆呢啲嘢喺嗰度咧？ 其实你问其长，我哋而家喺度讲紧咧，其实我都感觉到个口水开始有啲分泌。 谂起系会嘅， 会噶， 真嘅谂起酸嘢。 所以咧，酸味。在中医角度咧，佢其实就同个肝相应。咁肝咧喺中医认为咧就主疏泄，疏泄咧就所有身体，譬如话嗱，好似口水嘅分泌，系一种疏泄。 汗液、 胃酸嘅分泌，又系汗液都系噶。胃酸，总言之，凡系同佢出。疏泄嘅現象嘅所有嘅、都同個肝有關。 咁男人咧， 男人都有，女人、男人都有關。 係咯，嗰方面嘅嘢，嗰啲疏泄嚟噶嘛。 因為佢同個肝個主力嘅就係因為個肝負責呢個功能。咁、如果個肝我哋成日講啦，肝都主情緒啊、情志嘅，所以你調氣唔順啊，或者你谷氣啊，咁、你好多嘢都係出唔到嘅喎，係、你嗰條氣唔順啊，谷鬼主。 咁啊，疏肝啊， 嗱， 啲衰佬啊， 疏肝都得方法嘅， 咁所以 又未必一定衰嘅。 咁可以唱首歌都得嘅。 系啊，有疏肝歌嘅。 唔怪得徐 Sir 成日唱歌啦，原来佢中意疏肝。 我通常都系上堂啲学生当我唱歌。 唔会啦，你嗰啲歌真系，咪系咯。我所以酸嘢其实真系有呢一个嘅功效。 佢起码嗱，佢首先酸味嘅嘢，我哋食落去都觉得开胃啲啦。 啱啊， 系啊，会啊。 原理咧就系同个佢刺激个肝。 令到個肝疏泄嘅功能咧就增旺，旺咗嘅時候就令到個脾胃嗰個胃液啊、去分泌啊、腸嘅蠕動啊、個速度啊都會提升，咁、變成我哋食嘢之前如果食少少酸嘢嘅，咁咪會好似開胃啲咯。咁同埋嗰啲唔係齋係齋酸噶嘛，佢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帶有一啲甜甜地酸甘。 係啊， 所以嗱，我哋去食滷水，咁你食個滷水鵝佢都係油膩噶。咁但係點啲嗰啲醋去食嘅時候咧， 梅子醬， 你又會覺得 嗰啲梅子醬味啊， 所以咧喺酸味嘅中藥裏邊咧，佢就叫做能收能釋。 能收能 食 酸味嘅中药真系未食过。 其实酸味嘅中药好多，例如山楂系酸味啦，乌梅系酸味啦，有一啲叫做中药嘅五味子系酸味啦。 好系啊，韩国好兴嘅五味子， 因为佢五味子佢亦都好兴爱嚟外用做护肤啊。 系啊， 咁佢收敛毛孔，因为收缩冇错啦，将个毛孔收缩，咁所以好多人睇完韩剧见到啲韩星，点解啲皮肤啲冇毛孔？ 零毛孔噶。 咁但係點解香港咁自己照鏡咁大個毛孔呢？咁佢、就去希望用呢啲方法去輔助，但係都唔係咁容易做得好嘅喺香港。即係如果你飛咗去韓國咧，可能你唔需要做乜都會變咗毛孔都收曬， 因為天氣嘅關係。 冇錯，絕對係香港熱。佢啲毛孔一定要透氣，要打開，所以你點樣去縮埋呢？係咪？咁但係咧，頭先提到啦，酸味嘅就叫能收能釋。咁好多時候有啲中藥材咧，佢本來係冇酸味嘅，但係佢要令到佢增強喺呢個功能嘅話咧，佢就會落咗啲白醋去同佢一齊泡製。咁我哋就叫做藉法啦，咁啊即係令到佢嗰個酸味提升咗，就可以產生到，譬如話有啲咧就令到個藥力進入個肝臟，就大旺個肝嘅功能好啲啦。 有一種藥引咁樣。 係啦，直情係藥引冇錯。 引佢入去。 係啦，直情利用嗰種味惹佢去到嗰個器官。咁但係 有啲乜嘢係咁樣啊？ 譬如我就有隻藥材叫做白灼。白色嘅白灼藥嘅灼，係啦，佢個花就係白色，佢係一個灼藥嘅植物，咁所以咧佢就叫做白灼啦。咁而佢個嗰個我哋用咧係去用佢嘅根部，佢最主要咧喺中藥裏邊咧，佢叫做有養血、油肝、補血。咁好多情況都會有用㗎。嗱，舉個例，有一條藥方就叫做灼藥甘草湯，係得兩樣嘢啫。咁啊，灼藥同埋甘草，灼藥嘅份量咧就係當係一兩啦，甘草嘅份量咧就係用二錢。 咁少 係啊，係好少嘅啫。但係你又要睇到佢個功效係好好嘅。譬如話咧，嗱，佢係可以有一個止痛，佢係一個止痛嘅方。咁啊，喺一般嚟講，我哋有啲咩痛咧？最常見的可能是有啲肌肉痛，又或者可能我哋有啲咧就係啲內臟嘅痛，內臟痛，譬如話胃痛啦、腸痛啦、婦女嘅經痛啦，因為呢啲都係我哋叫做平滑肌痉挛，即係話我哋內臟嘅肌肉抽緊，咁佢唔鬆佢會痛。咁但係中醫都有止痛嘅手段啊嘛，所以咧佢就會用咗呢一個白灼同埋甘草呢兩味嘢煲水飲，飲咗咧佢就會有油肝，油肝咧即係令到個肝唔好咁緊，柔和啲。咁個肝柔和啲嘅時候咧，因為你痛個人都會縮，血管會收縮，肌肉會收縮。咁飲咗之後咧，個人會鬆啲。個肝疏泄咗，咁佢啲氣血就滋養翻、順翻，咁佢就會唔痛咯。呢個就第一啦。第二咧，亦都啱有一啲人咧，佢唔夠血。而成日咧，啲手指啊、腳趾啊，佢不單止係冰冷，係緊啊，手緊啊，朝朝起身 啊，手緊 我都 係 啊， 有關嘅咩？ 我都手緊， 啲筋抽啊嘛，啊啲筋抽住，夜晚又抽筋，小腿又抽筋， 哎呀， 咁呢個就係啲血氣到唔到嗰啲末梢。咁所以咧，白灼咧佢可以補血，咁同呢個甘草一齊用咧，大家可以試嘅，因為呢啲好安全，亦都唔會對冇呢個病症嘅人飲咗，都只會令到個身體咧啲血多啲啊、潤啲啊咁解嘅啫。 煲幾耐同埋咩味㗎？ 嗱，味就唔好飲嘅，佢本來係帶有啲苦味嘅本身白灼，但係溝咗用醋去製嘅話咧，就會酸酸苦苦啊嘛味咯。咁啊，甘草喺翻度咧就甘甘地啦。 係咯 ，OK 啊。 咁但係總合嚟講，因為成一兩嘅白灼啊嘛，咁啊以前嘅甘草，咁啊味道。 偏大有啲苦，咁啊，所以白灼咧，你好少听到佢作用于食疗，通常都系药疗先会用， 因为啲人唔中意， 系啦，因为个味 苦啊， 咁系啦，咁但系咧就如果用水去煮咧，我哋就会用三碗半水啦，因为个份量好少，煲半个钟头啦，咁药膜剩翻一碗或者一碗多啲咯，咁就可以一日饮一次，咁啊，如果你真系遇到经常有发现有痛症，有抽筋，你都可以用作。是一种舒缓，因为它总是以而家我哋冇真系把脉睇过你个咩原因，但系佢系真系可以疏肝止痛。咁、所以如果对于有啲人无厘啦更周身呢度痛嗰度痛，系、啊瞓觉又瞓得唔好， 我知啊， 冇原因嘅，佢 check 亦都 check 唔到。 系 咁呢一啲咧，你就可以用呢一个手段尝试下咯。 白灼同甘草， 白灼系啦，灼药甘草汤呢两味就得啦。 好， 咁好似头先讲到啦，我哋亦都好多人中意用酸味嘅嘢咧，就爱嚟。keep fit 減肥嘅、因為嗱，好似啲山楂，佢本身係烏梅就可以煲嗰啲叫做烏梅湯啦。 哇，超中意啊！烏梅汁我好中意飲噶。 因為佢總係有啲人好似嗱，鋭鋭你可能好中意飲呢陣味。 我超中意酸嘢，其實有冇關係㗎？同自己嘅身體 有嘅嗱，有啲人 即係有咩有咩即係。 点解会 系啦？就点解好中意食甜嘢啊？中意点解会食酸嘢啊？ 其实当个身体佢自己个身体个疏泄个表现可能唔理想， 哦， 咁佢自然就好似中意咗呢一样嘢，而帮助咗自己感觉食完舒服啦。 嗯， 即系举个例，你诶成日食啲嘢咧，好容易胀滞嘅。但系你有啲酸嘅嘢伴住嘅时候咧，你就开胃食多啲。咁可能隔篱嗰个人咧，佢唔需要呢样嘢嘅，原因佢嗰个身体嗰个代谢个功能各方面。都较强，你争啲，咁你就中意用咗佢帮补，咁、所以你就以后咧都中意有啲酸酸地嘅味嘅嘢咧就带动，咁、但系咧就我哋最常讲啦，有啲人出街饮一啲饮品，例如柠檬水、柠檬茶都系酸嘅，咁、但系。在中醫的角度下咧，如果呢個人佢唔夠休息、唔夠瞓，就真係又唔好飲過多嘅酸嘢喎、因為咧，因為個嗱酸嘢就會令到個肝嘅功能可以提升。咁、如果你休息得唔夠啦，捱夜夜瞓咧，你個肝就會旺。咁、你肝旺再飲酸，即係再叫個肝再行旺啲。嗱，舉個比喻，如果你試下可能有一兩個晚上係捱夜通宵，你第日咧個人都唔～精神啦，咁你个胃咧就好似有啲反胃作呕啦，有啲胃酸嘅反应啦。咁但系你酸酸翳翳嘅时候，你再食啲酸嘢，你都唔舒服，因为乸啦嘛。 系啊， 咁即系嗰个意思啦。你唔瞓觉挨夜，个人忙得滞，你已经因为个肝好旺而令到个消化道咧嗰啲胃液咧就唔向下行。反而咧就扯咗佢上行，咁、你就已經唔想再食酸噶咯。你再食酸咧，你會再令到個消化道咧就更加會差啲啦。所以喺呢個立場下咧，肝旺嘅人就唔建議食咁多酸嘢、而肝旺嘅定義最簡單咧，就係、覺得個人咧情緒比較亢奮躁烈嘅、一個人咧佢就休息嘅時間唔夠有捱夜嘅。咁呢類型嘅咧就唔好過多，唔代表唔得，唔好過多啫，避免咗影響咯。 呢個口味啦， 有嘢請教啊！如果譬如話我飲熱檸檬水，咁佢酸噶嘛， 係冇錯。 如果我落咗啲糖咧，其實會唔會改變咗個酸同埋甘個性質 㗎？冇錯，嗱，我哋有咁講嘅，酸甘就化陰生津。咁酸嗱，譬如我哋平时行山，我哋都可能会饮水啦，饮得水多口都好寡嘅。 系啊， 但你可能食粒糖，嗰啲柠檬糖、酸酸甜甜嘅，咁你又觉得啲口水又分泌多啲，你饮水又少啲，个人就冇咁容易口渴。你斋饮水饮极咧都好干，但系饮食咗粒糖或者饮咗少少酸酸甜甜嘅嘢咧，因为佢帮助咗你生津，佢就系疏泄啊嘛。咁、而令到你咧就唔使饮。太多水分咁样嘅意思啦，所以你话当一个柠檬水或者柠檬茶加咗一啲啲糖分落去，咁佢会产生嘅变化咩咧？缓和咗嗰个酸味而刺激个肝过旺嘅表现，但系都可以维持住咧有一个。 有一個幫助消化、幫助疏泄嘅效果咯。 嗱、嗯，嘴才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譬如話可能酸嘅話咧，就係、是、你嘅口味㗎，就想食呢啲咁嘅嘢啦。咁、其實如果係嘅人嘅身體發出嚟嘅氣味咧、又可唔可以睇到有少少嘅蛛絲馬跡咧？因為有啲人真係有一陣酸臭味，係點樣沖涼？點樣沖涼都係沖唔到嘅，係酸縮味。 唔係啱嗱，首先。阿鬱鬱講得好好，有兩種人嘅，一種人咧就沖涼少啦，咁啊佢啊工作又出汗大啦， 咁呢個明啊， 係啦，咁即係冇辦法啦，呢個 係 因為清潔嘅問題。但有啲人咧，佢已經係好勤清潔，但係佢都成日個身體都發出呢啲味怪味， 佢係嚟自啲肉噶， 會啊， 即係嗰啲酸臭味係嚟自肉噶， 頭都有。 其實咧，我哋即係本來咧就。应个气味嘅来源咧，系由体内散发出嚟嘅。咁、你个散发嘅渠道咧，就系多数系以发汗。咁汗液喺中医角度咧，就系同个血汗同源。咁、如果你个血液里边本身含有一啲味道较浓郁嘅，譬如话呢个人咧，佢系食好浓重口味嘅嘢食，佢又食好酸嘅嘢，食好辣嘅嘢，食好多肉类嘅嘢，而呢啲嘢进入咗身体之后，佢个排泄咧又可能唔好，咁佢唔好嘅时候，身体就会有积聚。积聚嘅时候，佢就变成啲血液咧，就容易会有啲脓黏，而佢会产生咗啲毒素聚集。咁而佢喺个身体度发出嚟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啲咁样嘅气味。咁亦都譬如话身体有啲病症咧，例如啊，有啲身体出现有啲溃疡嘅病症， 系 譬如话佢系有糖尿问题嘅，佢有啲伤口损烂，一路都收唔到，咁佢都会有机会有啲酸缩嘅味道走出嚟嘅。咁、但系呢一啲嘅味道就唔排除咧。就是因為個傷口的因素而產生有一些細菌的問題。 你講係體內的傷口係咪？ 係體表都可以。 體表都會嘅。 體表都會。係啦，有啲傷口而產生咗咧，佢有細菌，而導致到呢一種氣味異常的味道。所以一般嚟講咧，怪味咧都是由身體裏邊發嘅。咁身體點解會有怪味的原因呢，就通常一般以身體個排毒。嘅表現唔理想，咁所以嗰種味咧就供出嚟啦。咁如果譬如當咧，我哋以前真係有睇過有啲病人，佢為咗一啲異常嘅體味嚟睇醫生。咁最我哋通常講啦，如果食咗之後，你嘅症狀好翻，咁呢個就當然開心啦。但係好翻之後，代唔代表佢會唔會再嚟嘅咧？咁呢個好大機會。如果你原因是你的生活和飲食失節，又或者你的身體裏面嗰個整體的調整的排毒的功能不好，咁你而家就算我俾幾劑中藥，你食完之後鬆翻，你呢一個就屬於叫做治標，就 不治本啦。 係啦，係啦，如果你是能夠運動啊。飲水啊、排毒啊穩定嘅，咁你就減少呢啲問題出現。 都係同自己嘅啲食嘢啊，或者身體嗰個情況有關嘅。好啦，哇，真係好犀利嚇！我哋淨係講咗咧個酸嘅話咧，就已經講咗一集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嘅話會繼續我哋嘅四氣五味當中嘅苦啦，同埋鹹啦。咁希望大家喺下個禮拜話繼續留意啊，取石同我哋娓娓道來。下個禮拜再見。 到時見。 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而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青春过，爱到最彻底。 通通都需但那首歌临背的词句如像他默碎有我哭请闭嘴 云浩英嘅呢首放下放不下，翻到十二点二十九分，28度气温啊，都系比较热咗少少啦。十一月都嚟紧啦，所以湿度61%，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未来数天仍系天气靓靓，日间干燥嘅。十二点半听完呢个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之后，翻嚟就由风骚快活人今日送俾你嘅片段人间，千祈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第七届区议会提名期寻日结束，选举事务处共收到399名参选人报名，当中171人报名参与地方选区选举，228人参加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他说从参选人数目来看，地区直选和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都有激烈竞争，当中地区直选每区平均有近四人争两个席位，而地区委员会界别亦没有自然当选的可能。李家超說，完善後的選舉，不論什麼背景的人想參選都要努力爭取提名，反映新制度有從中選優的作用，可提名的三會成員都會判斷爭取提名的人是否真正愛國者和有志服務社區的有能人士，確保獲選的區議員是真心真意，有能力稱職做好服務。行政長官李家超上星期三公布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他說報告吸納社會各界的意見，代表特區政府在疫情後全面復甦，全力和積極推出短中長期的措施。李家超說，施政報告涵蓋的範圍有宏觀亦有微觀，涉及香港內部和外部，在政策上將香港和國家及世界連接起來。他說報告理念是要攻防兼備，為香港拼經濟謀發展，為民生添幸福。李家超又說，當局會持續向社會解釋施政報告內容，由本星期開始，各政策局和部門將在立法會多個事務委員會解釋施政報告的不同內容。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目標全面在小學推行小班教學，強調小班教學是教學策略而非救校策略。蔡若蓮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學生人數少並不代表教學質素高，若果學生人數太少，學校難以組成合唱團，不夠人踢足球等，對學生的課外活動、群育發展會有影響。他說，目前不會在中學推行小班教學，而是增加教師人數。他舉例說，有學校取錄較多有特殊需要、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或學業成績較差的學生，會增加一定的教師比例。對於如何判斷教師有沒有灌輸政治理念， 蔡若蓮說，教師所教的內容不應超越課程或學生的理解能力，每堂都有教學目標，設計符合學生能力的教學活動，而科主任、校長、教育局都會進行試學等，在專業上有層層把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97点，跌308点，成交金额4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1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17，跌3.6。腾讯控股289.6，跌5.8，恒生中国企业59.28，跌1.16，比亚迪股份237.2，跌9蚊，汇控55.75，跌1.45，美团110.8，跌3.2，阿里巴巴80.25，跌6，中国石油股份5.07，跌9仙，南方恒生科技3.70.2，跌8.2，中芯国际23.15，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9.99，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5，人民币7.318，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3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30,881點，升184點，港金報18,605元，升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91.89美元，賣出1,992.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位本身已经系跳舞老师，而家有埋自己作品，风格好突出噶。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听大机。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 Win Win 杨安妮声音版本，11月3日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日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我一系唔访问人，一访问就要访问最高最大嗰、那个。 你想访问神？ 系神圣嘅校长，我想知佢喺威严之外嘅另外一面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35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6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的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亚军德信学校的同学分享他们访问自己学校校长的感受。 城市无间跃动，源于清新空气无界限流动，自回归以来最好的空气质素，全赖政府投放资源和市民共同努力，因加得减，令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政府现正检讨空气质素指标，欢迎在10月31日或之前到 aqorenew.hk 了解更多和发表意见，为香港注入清新力量。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 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法外之境上集。 喂，啊，系啊，系啊，我而家去紧医院啊。我知道，但我唔知道你讲嗰个时间我冇期喎，吓。啊，不如咁啊，嗱，我今晚翻到 studio， 我 check 下个 schedule 先，我再复你。嗱，如果我冇撞其他 job 咧，我一定会去你哋个儿童病院度演出嘅，好冇 ？OK OK， 拜拜。 唉，咁鬼耐噶，唉，巴士埋站啦。喂喂，有冇搞错啊？我揸咁多嘢，你唔停正呢度？唉，我衰，我扑亲你就死，我扑死你啊！正衰人啊，巴士佬。啊，今日。咁鬼多人嘅一个巴士，咁乜鬼嘢啊？冇嘢做啊，唔好出街啦，留喺屋企嘛，阻住个地球转。唉，死啦，冇位。哎喂喂，哎，有最后一个位。喂喂，唔好开车住啊，我未坐好啊。唉，咁心急嘅。而家啲后生仔啊，真系离晒谱，明知冇位，起身让下嘛。读书喎，读诗篇啊！哎呀，哎呀，咁错嘅，唉，个个都衰人嚟嘅，冇眼睇啊！ 啊，唔好意思啊，先生，我头先听紧音乐啊，你头先系咪同我讲嘢啊？ 我自己同自己讲嘢得唔得？三九唔识七，我点会同你讲嘢啊？傻嘅， 唔好意思啊。 哇！哎，十一点几噶啦，行快两步先，万一迟咗送饭啊，饿亲佢啦。阿琼，阿琼啊，喂，我嚟咗啦，你睇下我带咗啲咩嘢？喂，仲瞓紧喎，有冇搞错啊？咁难瞓嘅？唉，我知啦，梗系又食咗嗰啲药啦，成日搞到佢咧，好似懵下懵下咁样。阿敬啊，起身啦，我嚟咗啦，我煲咗你最中意嘅青红萝卜煲猪展，哇，蟹煲几个钟噶，我而家滗少少出嚟，我摊冻先，你记得一阵间饮噃。唉，啊，瞓着咗啊，原来我十二点几。阿琼唔系嘛，仲未起身，唉，我要去厕所啦。咦，唔系、啊，咦，佢醒过、啊，饮晒啲汤，哇，系一滴都冇剩，啊，都话我煲啲汤得噶啦，次次都饮晒嘅。好啦，过两日咧再嚟睇你。啊，我而家翻屋企刨我嘅马仔啦，喂。 琼姐，做咩望住个窗发呆啊？谂紧啲乜嘢啊？ 哦，冇。 你睇下，你老公咧都对你几好、啊，隔日咧就嚟探你，仲煲汤你饮添。 哦哦， 其实咧佢煲啲汤都几好饮啊，点解咧你次次都呃佢话饮晒，然后咧又静鸡鸡分晒俾我哋班姑娘饮啊？如果咧你唔中意饮嘅，你咪话俾你老公知咯，做咩要呃佢啫？ 阿唐啊，你翻嚟啦！我知道你怕热啊， 我特登咧摊冻碗汤，你洗个面出嚟饮汤。 唉，好攰啊，好攰啊，唔饮啦。 我煲咗成个下昼噶，清热降火啊！呢排咁燥啱饮。 燥咩啊？燥，好燥咩？你讲咩啊？有几燥啊？哦，见到你系猛啊，好地地唔得嘅。你讲嘢系啊，咁咩燥燥燥，饮咩冇用咧？我又放瞓一阵啊！你唔好嘈我啊，杀人噶！ 哦，你使唔使我叫醒你食饭啊？ 喂，而家系咪玩嘢啊？呢头同你讲话唔好嘈醒我，你呢头又话叫醒我，你醒啲得唔得啊？讲极都唔明白，我又瞓啦。 啊，我今日先至换咗床单噶咋，你冲个凉先瞓好唔好啊？ 我而家好污糟咩？吓，床单紧要定我紧要啊？你而家嫌我污糟系嘛？ 唔系， 我唔冲，我系要瞓。你再嘈咧，我踩埋对鞋上去踩两脚。 冇冇冇。 其实咧，我一早已经惯晒，又倒晒啲汤噶啦。 点解啊？ 特登做好心煲啲老火汤，点知冇人后，咪倒晒佢咯。 哦，我知啦，你唔想嘥嘢啫，就俾我哋饮系咪啊？ 咁你哋觉得好唔好饮啊？ 嗯，你想我讲真定系讲假话氹你啊？ 冇所谓啦。 我哋姑娘啊，都觉得麻麻地好饮噶咋，不过好过冇啦。今日咧，我哋咧好多谢咧好声音乐团嘅团长 Kelvin 为我哋演奏一个咁精彩嘅小提琴独奏，多谢晒啊！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Kelvin 啊，多谢咧，你哋咧一直咁支持我哋精神健康病院啊！一有时间咧就嚟探啲院友，仲同你乐团啲乐手啦演奏唔同嘅音乐。我听啲医生咧同埋姑娘讲啊，每一次你哋演奏完咧，院友嘅情绪咧都真系特别稳定噶。 唔使客气，其实多谢你哋俾机会我哋啲乐手啊，真佢哋咧有多啲演出机会，对乐手嚟讲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再加上咧听完音乐，真系帮到啲院友平复心情。等佢哋可以冇咁猛整同埋烦躁，我都觉得系我自己嘅福神，起码可以回馈社会啊嘛。 原来咧，你唔止拉小提琴叻，原来讲嘢仲咁叻。 唔系啊嘛，我其实唔系好识讲嘢嘅咋，你唔好笑我啦。 Sorry 啊，我唔系笑你噶，我讲真噶。 陈姑娘唔好笑我啦，我除咗识拉小提琴之外咧，其实其他嘢一啲都唔识噶，所以都唔系特别叻。 系啊，得啦得啦，不如咁啊，食埋饭先走啊，我哋落 canteen， 我请你食啊。 吓，唔使咁客气啦。 你成日嚟做义工，我请你食餐饭，嗱落 canteen 噶咋，你唔好嫌弃就真啦。 咁多谢你先，陈姑娘。 我无自由失。自由伤心痛哭眼泪流我行错步，哎，有边个啊？喂，哎喂哥，啊点啊点啊点啊？有咩好关照啊？吓，系咪有公开啊？今晚过大海，哇，仲有免费船飞加埋酒店。哎，不过，哎唔好意思，我戒咗都好耐啦。系啊系啊。而家唔啱啊，唔啱啲美嘢，唔好意思啊。喂，你俾其他老友啊赢多啲啊，拜拜拜拜。唉，见个鬼仲唔怕黑咩？梗系修心养性，唔到啦，打机好过啦。 咦，阿唐。咁早翻嘅，我未煮饭、啊。 唔食噶，唔食噶。我一间同个老友过澳门，有啲工程要倾啊。 咩工程啊？边个老友介绍噶？稳唔稳阵噶？ 咪乡下个兄弟系炳哥咯。喂，我哋结婚嘅嚟饮噶，仲封一封大利是。诶、哎，要接一单工程，预埋我谂住益下兄弟啊，咁啊，挨佢啦，系咪先？ 咁好啦， 我煲落汤噶啦，不如我滗碗俾你饮好嘛？ 是但啦，咩汤啊？ 白果猪肚汤啊！ 你咪特登嘅啫！我过澳门搏杀，你俾白果猪肚汤我，你而家咪咒我啊？系咪黐线噶？边、哦、有做老婆做到你咁黑心噶？ 堂哥啊，你唔系为过澳门倾嘢嘅咩？你话咩搏杀啊？你又去搏杀？ 咁唔系，倾完嘢行咗澳门，咁应酬下。试下玩啦，手势个手势得唔得啊？嘛，费事睬你啊！我换件衫出去，我听晚先翻啦。 今晚翻风啊，你带多件衫啦。我抄定啲云浪丸俾你啦，我费事你坐。 云咩云？收声啦！精神病睇医生啦，讲埋晒啲奇奇怪怪。 堂哥，我讲错你咩啊？你唔好嬲啊！你 衰衰都系你啊！好人都俾你激坏。执翻啲嘢啦，成间屋搞到垃圾缸咁嘅样。 好听，好听， 哦，唔好意思啊，我系咪阻住你休息啊？ 冇啊，你真系拉得好好啊，后生仔。 哦，你都识拉小提琴噶？ 唔识，我以前咧幼稚园音乐老师，我识弹琴，好简单嗰啲。 诶，咁你而家仲有冇弹啊？ 冇咯，冇弹啦，冇弹啦。 啊系，你好啊，我叫 Kelvin 啊，你点样称呼啊？ 我 哦，对唔住，我知道我唔应该咁问嘅，唔好意思啊，我冇心啊，对唔住。 唔系，你叫我阿玲啊，我认得你啊，你拉小提琴啊嘛，耐唔耐咧嚟呢一度演奏俾我哋听嘅，后生仔多谢你啊，能够听到你哋啲音乐咧，我觉得好舒服啊，多谢你，多谢你， 我多谢你啊，真俾机会我哋学嘢，如果可以带俾你哋开心舒服嘅感觉，我都觉得好开心啊，玲姐。 嗯。有机会嘅话，同你一齐演出就好啊吓。 系、哦，如果可以同你一齐玩音乐，我谂就会好玩嘅啫。 Kelvin 啊，你写嘅 proposal 咧写得好好啊，哦、因为咧有研究报告咧真系咁讲噶，话音乐治疗咧可以改善一啲嘅症状，减、低咧就好似一啲嘅焦虑啊，亦都可以稳定到个情绪噶。我谂咧，我会同院长啦，同埋啲专家管理层咧再研究一下，睇下咧可以点样同你哋乐团合作啊，起码可以帮下啲病人，我会尽快复你噶。 多谢晒你啊，陈姑娘啊，同埋咧，我好想同嗰位叫玲姐嘅院友一齐合奏啊。 姐，哦，你系咪讲紧喺 A 房短头发细细粒嗰位啊？你记唔记得咧？三年之前有一单债主上门追个老公债，个老婆推咗债主落楼。好彩嗰度咧系二楼嚟嘅啫，个债主咧只系断咗只脚。 好似有啲印象啦，但系又唔系好清楚。 个老婆咧承认犯案嗰阵时咧，神智咧有啲失常，所以咧判咗入嚟两年。 两年？咁仲唔放嘅？ 佢还押咗两年几噶啦，所以咧要喺度休养起码年几啊。 咁啊，但系点解我同佢倾落咧，又觉得佢好似好正常，一啲都唔似。 唔好咁大声啊！不过啦，我自己咁睇啊，阿玲啊。真系咧唔似有病，亦都唔似咁心狠手辣。我谂咧，佢背后一定有一个只有佢自己知道嘅故事啊。 哦，咁平时有冇人嚟探佢噶？ 有，咪佢老公咯。佢老公啊，神高神大。你话佢推个债主落街啊，我仲信啊。 点解咁讲嘅？ 我咧有睇到嗰单新闻噶，我记得咧个债主好似叫做肥佬王，200几磅。我哋个 patient 啊咁细粒，又点会推佢落街啊 ？Kelvin 啊，我都唔讲住先啦，有嘢要做啊，做嘢先啦。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陈姑娘。到底玲姐系咪帮人顶罪，定系抑或有嘢俾人要挟？玲姐你放心啊，我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还翻个公道俾你噶！ 哎呀，正鬼啦！喂喂，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喂喂喂喂喂，火烛啊！救命啊！喂，火烛嘅报警啊！救命啊！ 其实今日嘅演员名单同呢个八月你好九月再见一样， 系， 但系佢冇咗表姐嗰份 重磅嘅班底， 基本上嗰个跳脱， 其实佢唔会再请到其他人会帮手啦。 呢个咧就系八月再见九月你好嘅老年版，同样嘅 casting， 但系已经 好笑啊！原来你就系粗言， 阿粗言有即系查精神出现啲问题， 冇错冇错。 好，咁啊上集啦， 一定厉害， 系啦，咁啊下集讲咩就留意下个礼拜， 好，拜拜。 好啦，听日十点再见大家。 喂，听日星期二， 听日星期二系咪啊？听日再翻嚟俾你哋围住， 祝福你啊！ 祝福你啊！ 又自己撩啲嘢嚟， 系咯？ 你哋大， 哎呀，好嘅好嘅 ，enjoy。 好啦 ，OK，Happy Halloween， 拜拜。And stop.